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叮一声之后就开始，我讲紧嘅叮一声就是个吉他嘅叮一声。咁啊，一只主题曲咧就是吉他版嚟嘅，亦都系我哋呢一个做咗廿几年节目嘅主题曲，叫做二千靓歌再重聚。咁当然啦，原本咧就系我只那天再重聚嚟嘅。今日咧就星期日啦，咁啊通常咧就各有各忙嘅。一至六啊，梗系忙啦吓。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咧，忙住玩都未定啊。我可能去郊外运动啊，等等。不过呢排天气咧就麻麻地，随时咧就会落大雨啊吓，有好多雷暴啊等等。我谂需要咧就带定啲雨具啊，比如遮啊吓，着定雨褛啊咁啦。我喺户外运动都系咁噶啦。不过咧。夜晚就冇所谓啦，翻到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嘅 studio， 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studio one， 特别大嘅，包括个钢琴都系特别大又长嘅，哇！即系比我屋企嗰张床咧更加长嘅，九尺嘅 grand piano， on piano 嘅就系 Vince， 你好，系啦 ，Vince 喺度啦，阿荣师咧就系我哋嘅靓声琴手啦，而今日咧我哋吉他手咧就其实亦都喺我哋度出现过嘅，不过咧就少啲，因为冇阿坚哥喺度，我哋就多咗个吉他手，吉他手有冇咪俾佢啊 ？Vince 系你个好伙伴嚟，你大力啲介绍。 系啊 ，Jason 啊， 系啦 ，Jason Boy 啊嘛，吓真系靓仔嚟嘅，个吉他又靓，衬翻嚟。Jason 唔该晒啊，咁即系我哋二千靓哥咧，唔需要大乐队嘅，不过今日咧就嚟咗个差唔多好似一个大乐队嘅指挥，哇，一个大领班，就再加咧一个咧就成个台咁大嘅直播室咧，佢一个人系坐喺度咧隔住晒嘅，咩料啊？咩事啊？其实咧佢原本咧就系有个组合嘅，不过今日咧我特别请咗两位嚟，头先我讲嘅呢一位大师级咧，个音乐大师级就是伍祖恒。 哇！你真系咁介绍我，真系有啲惊。你咁讲完， 虽然咧唔知边个同你改啊，翻面，但系一定咧系啲公众同你改嘅，叫做伍大师啊嘛，系咪啊？ 啲 fans 讲嘅啫， 啲 fans 俾面嘅啫， 系啦。咁其实都如果你唔系有翻即系嗰啲斤两咧，唔会有呢啲花名。 体重方面，我确实有嘅。 系啦，即系话，譬如话，我唔会有个靓仔强嘅花名噶嘛，系咪啊？如果我系郭富城咁靓仔咧？我就可能會有咁嘅花名。 你靚仔過佢啊！ 所以你把口咧就適宜喺電視台嗰度講啊，即係電台咧，即係我哋啲聽眾好犀利嘅啊，即係會適應到咧，你係即係講真講假。不過如果適應講真講假咧， 講假 ，Albert Au 犀利，唔係我啊，係佢啊，係呢個 Albert Au 啊， 犀利啊！ 大家我係 Albert Au 歐永權 啊，係啊，哇，歐永權，多謝你喎，啱啱係咪喺電視嗰度直播緊啊？ 是啱啱將嗰度殺出嚟嘅。 係啦咁即係話即係而家聽緊我哋呢個節目嘅朋友呢，頭先開住電視呢就見咗你喺度直播嘅。 係直播七點半到八點。 係啦所以。 完全唔係錄影㗎。 係啦所以啱啱趕到嚟呢就真係半個鐘頭先至嚟得到。 係啦半個鐘頭多少少。其實我每次上嚟。 都係咁。 都係咁。 點解咁啱嘅 我真係唔知喎。 係啦。 我電視台嘅節目可能同你係個磁場好夾。 係啦次次東張西望都係你嘅嗰晚。 跟住嗰晚就會殺出嚟。 我上次我覺得上次嚟仲正啦，睇完世界盃咁啊！ 哇，嗰場波好緊張， 我哋三個就睇世界盃好好笑。 我仔成日問我就係佢睇我退最人生中最精彩嘅球賽係咩咧？我就係覺得就係啱啱嗰次嘅 final， 真係 真係你話喂大佬四年一次，仲要咁啱請到你哋，仲要咁啱咧係踢緊喎。 唔係啊，最初你同我講係嗰日嘅時候咧，唔係啩？有冇搞錯？咁多日你唔 揀，你都係啊！即係連我自己咧，唔好話犧牲啦，我都未試過咁樣。以前咧，即係我少年時代或者青年時代咧，決賽咧我多數係 TVB 嘅，好多次噶啦。即係 TVB 你知啦，即係去到咧就除咗佢哋嗰啲專業評判咧。我哋都係非專業評判嚟㗎嘛。 唔係你哋好專業係。 係我哋好中意足球㗎，我哋 專業球迷。 我哋專業球迷咁啊，同埋即係都踢㗎嘛，領先足球隊啊，有幾個阿倫啊、阿叻啊嗰啲一齊上去咧，就喺度講波嘅，即係一齊鬥住咁樣一齊開心嘅。咁我覺得咧，世界盃啊呢一類 event 咧，唔係淨係即係評述啊呢啲嘅，係一種即係 happy 嘅event 嚟嘅，即係大家一齊聚啦，即係等於楊仲恆。哇！你嗰个咁嘅中年好声音咧， 嗰唔系我嘅嗰、那个， 即系我，即系你参与嗰个啦，同、 okay, 埋、 okay. 你系台柱嚟噶嘛？ 唔好唔好咁讲， 即系你台柱之一啦。吓、啊、咁，如果你 喂，你今日突然间咁谦虚， 评审之一，评审之一，诶，而家做紧喎，而家做紧喎， 系啊，做紧噶嘛，又做嘅系， 星期日啦， 系啊，又仲我知系， 啲人一路睇一路听噶， 可以噶，开住个电视，然后听住我哋二千零歌嘅重聚，仲有一样嘢。你哋唔会重温喎，我哋今日呢你而家讲緊啲嘢呢一年内都再听返㗎喎。所以一阵间你哋唱歌呢一年任听。包括啊周永权 ,Albert 嗰啲新歌。预先恭喜你啦。 多谢多谢。 好好多嘢要恭喜，一阵间我又慢慢恭喜仲行。 好 啊， 啊。因为佢又有新嘢出。 好好多谢。 同埋好啊，不如而家咁样我哋唱啲歌啊，自己自我 warm up 一下先啦，好嘛。好嘛 ,ok, 好啊 ,Albert, 你揀一首啊。 陈慧娴嘅傻女， 喂，傻女，有冇人参赛拣呢一个？好似有， 冇人敢，冇人敢。 这夜我又再独对夜半无人的空气，穿起你的毛衣，重演某天的好戏。仰慕做长袖，不经意地抱着我静看天地，让唇上在美的衣领上小说最爱你的气味。无恨我共你是徒然而完长的好戏，只有请你的毛衣从此每天饰演你，夜来便来伴我坐，默然但仍默许我将肌肤拣掂你，将身躯交予你，准许我借夜做旧角色，准我快乐地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望的恋人，再好做没留着情泪的伊人，假装在有从前演过的戏份，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望的恋人，你纵是未明白仍夜深一人，穿起你那无言无意当跟你接近，共你是徒然而完长的好戏，只有请你的毛衣从此每天饰演你，夜来便来伴我坐，默然但仍默许我将肌肤紧贴你，将身躯交予你，准许我借夜做旧角色，准我快乐地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望的恋人，再去做没留着情泪的伊人，假装再有从前演过的戏份，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望的恋人，你总是未明白仍夜深一人，穿起你那无疑无疑当跟你接近， 陈慧娴嘅傻女，系啊，系一评判拍手添啊，我都想拍手，虽然我唔系评判，咁但系阿伍仲恒系啊嘛，惯咗噶，因为佢哋点讲咧就喜怒都形于色嘅，唔中意咧就哇做晒样咁样啦，又喊晒啊肥妈咁样，系咪啊？当时嗰啲录影嘅，我因为我睇翻啲 promo， 我好少睇到好似，因为撞正二千靓哥再重聚噶嘛，所以 live 咧我就好少睇到嘅。咁但系咧可以睇翻啲重温啊等等咧。咁啊 ，Albert Out 咧，即系初初都几奇怪嘅。如果我记得咧，我自己都有啲古怪嘅反应。即系因为直接噶嘛，有人喺 TVB 嘅时候，我记得有一两次，我哋两个都在场，但系唔系一齐嘅，唔系一齐倾偈。有人话 Albert 咁样，我就咩事咁样 啊？嗰、那个年代就 Albert 一定系会撞车过你，但系而家喺 TVB 啲人嗌欧巴多啲，系啊。 是 其实我麻麻地呢个名字，但我已经冇所谓你喜欢点点。咁都几好嘅，其实。 欧巴系啊。 刚才你都有个网友同事都直接买欧巴，佢惊一嗌 Albert， 我两个一齐望佢。 哦，咁啊，即系话呢个名字已经系落地生根啦，已经系成咗一个即系惯常嘅叫法。 咁粗嚟我都。 因为你诶带嗰啲小朋友上去。 其实唔系嘅，系一个同事。叫翟威廉啦，其实佢英文麻麻地，我好肯定。佢嗌 Albert， 但系噏到好似唔 Albert，Albert 咁，跟住侧边嗰啲人就以为我真系叫欧巴咁，咁勾下勾下就巴咗咁耐啦。咁唔紧要啦 ，OK， 都一个称呼嚟嘅。 好啊，其实咧即系。尤其是呢行咧，我覺得有花名好過冇花名嘅，容易記啊嘛。嗱，即係就算我哋啲中文咧，就又比較長啦，中文三個字啊，咁又啲音就可能未必一定好容易記，但如果有花名咧，好容易記。即係譬如話伍仲恒咁啊，伍大师好啲啦，咁啦，即系咁啊，企举个例， 亲切啲啦，亲 切啲系啦， 伍大师用亲切，好高高在上， 亲切。 不过佢嗰种大师咧就系好嘅，我即系一种诶点讲，朋友之中， 冇错。 我哋有时咧，窒啲朋友都用大师嘅， 系咪 啊？点样窒啊？哇，你啊大师啦，吓你即系喂你叻晒啦，即系咁啊！啊，你介唔介意啊？啊， 我唔介意， 唔介意啊！呢样你好 乜嘢介意 嘅？即系我中意伍仲恒咧，就因为佢咧就唔介意，即系好随和咧。其实喺音乐上边咧，好明显，即系佢系唔需要话度晒桥啊，好介意呢样，好介意嗰样。 如果唔系 咧，你即系呢几年咧，就喺疫情当中咧，你唔会喺个网嗰度咧，即系做咁多歌，系完全冇度 key， 冇准备，冇即系全奉献式，咁咧先至咧。是会 build up 到， 多谢你啊！你都上过嚟啦 ，Albert。 系啊， 两位 Albert 都上过嚟啦，佢直情上过嚟几次。 系啊， 几次啊？ 因为每次揾唔到人， 我跟住又嚟， 啊又嚟系嘛？ 你有冇做啊？ 但系而家少啲啦， 少啲都要做一次，因为我嚟。 好，我特别为你开一次， 系咪啊？好唔好啊？因为 好啦， 因为咧十一月我又有动作，即系有啲 event 啊嘛。啊，即系等 好啊， 系啦，咁我哋就可以喺你嗰度咧又 warm up 一下。 计啦，冇问题。 咁啊！即系一阵间咧，即系我哋又会继续唱歌咧，个唔使讲啦。咁啊，伍仲恒咧就有一个好特别嘅任务，佢都唔知嘅。 咩事？ 嗱，你而家专才咧就亦都系相当之受欢迎啦。咁啊，中年好声音咧已经系成为咗一个即系家之巷闻，而且咧必睇嘅节目。咁啊，而且咧唔系话就咁睇个节目嘅，即系我觉得呢啲影响力咧唔系多晚咁简单， 唔系点咧？ 系咧一路一路影，好似一个 drama 咁。即系你，譬如而家你讲翻啊吉吉啊李佳啊吓、啊，或者龙庭啊啊，即系各样嘅，佢已经成为咗一个朋友咁样。即系啲人咧， 大家都 friend。 系啦，因为好多次啊嘛，唔系一个节目嘛，系好多次节目，即系好似以前嗰啲叫做真人 show 咁啦。咁一路跟啊，因为有戏，即系大家嘅 有感情， 感情啊， 有半年 性格啊，佢点样有时点样高高低低啊，点样唱得唔好啊，点样唱得好啊，系咪啊？咁啊，然后啲评判就同佢互动啊，咁我觉得好成功嘅呢、這个节目。 咪用经常电视讲嘅就叫入屋咯， 系啦， 入晒屋咯。 即系以前唱歌都开始，即系唱旧歌都会入到屋，咁但系呢一个咧就除咗歌之外，呢、這个人都入埋。连啲评判都入埋， 入晒， 即系阿周国峰啊咩咁，个都成为咗即系咦好熟嘅一个朋友咁样咯，知道佢把声系。 咁啊要多谢 TVB 啦。 系啊，唔系好系真系之前咧， 你上台攞奖嘅咁啊，多谢 TVB。 系啊系啊，呢个你哋惯啦。以前啊，而家多谢边个咧？以前多谢珍姐啊，嗰啲成日都讲。 都继续珍姐嘅， 系啊， 剧继续珍姐嘅。 拍剧，咁如果唔拍剧嘅咧？ 多謝樂小姐啊，咁啊， 多謝樂小姐啦，多謝啦， 有冇人多謝曾志偉嘅咧？ 梗係有啦， 有 有添啊，好多添啊，即係咩？啊，而係而家又冇得多謝古家輝，又冇得喺音樂上邊多謝邊個咧？如果音樂節目， 音樂節目其實都。都是總之你是誰寫你這首歌咪多謝他咯，係啊，咁我今天上嚟同大家唱新歌，我梗係要多謝伍仲衡啦，係咪先？ 係啊，唔使多謝我，最緊要多謝觀眾 啊。咁嘅新歌咧，一陣間會介紹嘅咧，我就要等下歐永權咧，慢慢去即係細嚼之餘咧，慢慢演唱之餘咧，仲會即係介紹下呢只歌啦。我覺得要真人介紹咧，會更加好嚇。咁啊，而家咧就我係想講一樣嘢，係咁有個特別任務咧，交俾阿伍仲衡， 係點啊？ 冇人試過嘅，好，而家聽眾聽住，用我二千靚歌嘅號碼咧， 即興諗嚟， 1872388係我嘅電話號碼，你打俾我，你唔好揾歐永權，你揾歐瑞強啊，因為我先會接電話嘅。1872388打嚟做咩咧？你可以平時咧就我啲間中誒過時過節咧，我就會喺收音機同你傾偈啦，譬如中秋節啊咩，或者拜年啊咁樣。咁佢就會喺加拿大啊、美國啊，就度度打嚟都得嘅。咁香港打嚟更加得啦。咁咧打嚟做咩咧？今次就唔係傾偈啦。咁咧我就會誒俾個平台佢，佢清唱半首歌，任何歌都得嘅，乜嘢歌都得嘅，總之清唱最易噶嘛，唔使樂隊伴奏，唔使你伴奏噶嘛。好啦，咁啊唱完咧，我哋玩一次咧，就叫阿伍仲衡俾分。 哇！ 唔係就咁俾分 咁緊張， 係啊， 咁刺激。 喂，你而家就做緊呢個專業噶嘛？咁啊啱曬，你嚟到我梗係捉住你啦。咁你咧，你就要俾埋評語，佢唱得好定唔好，點樣好法，點樣唔好法。 好， 係啊，咁我哋嘅玩下啫，我哋冇獎品嘅 嚇。唔緊要啊，講完之後唔啱心水，咪喺港台門口等佢咯。 直入決賽， 唔使嘅，直入喺你，我俾你爆分啊，咁樣嚇。係咩嗱？咁如果大家中意玩呢樣嘢咧，就不妨。打个电话俾我哋，打定先啦。你打个电话嚟咧，我哋阿卡文哥哥咧会接你嘅电话，同埋咧可能会因为即系可能太多啦，即系佢会即系边个打嚟啱听嘅。 使唔使海选先啊？ 系啦，系咯。如果要海选就惨啦，咪就系咯，就逼爆咗个电话噶啦嘛，即系。咁你就唱清唱得噶啦，点唱得 嘅。系有冇得叮嘅？有冇得叮嘅先？ 可以叮啊！我要搵个叮叮嚟俾你啦。 搵个叮，我惊佢停到。 诶，叮一查查啱唔啱啊？叮叮查查我哋都有噶。 叮， 唔系我都系讲句啦。你如果起初觉得会有少犹豫啊，或者好惊怕丑啊，但系到玩到咁上下，啲人觉得哎呀，我错过机会，咁啊恨错难返啊！快啲，如果你又想，即刻攞个电话打啦。 系啦，唔紧要。 电话几号啊？ 系关于1872388，咁但系唔紧要嘅，我哋唔系即刻下一 part， 讲下一 part， 再下一 part， 好， 即系十点后钟咧，我哋就接电话，然后咧听下你点唱歌咧，叫伍仲衡啊，又俾翻我同阿我哋两个 out 不 out 咧，就可以加把嘴喺侧边。 你可以你要俾一齐俾啦， 系啦，唔使俾，我哋唔俾，唔系我 你可以反对我嘅，你可以做肥妈嘅， 系啦系啦，嗱，欧永权， 系 我哋两个 out 不 out 加埋嘅力量，一定咧即系有翻咁上下，就去查查。如果佢觉得唔啱，我哋柴佢。 好， 你呢度现场冇木棍啊嘛， 咁样好啊，咁样好啊， 即系如果唔啱就即刻喐佢咯。 系啦，不过而家咧就未住嘅，总之大家咧有兴趣唱下歌，叫伍仲衡真挚咧。live 咁样咧，俾啲评语你，俾埋灯你，俾埋分你咧，咁就可以打嚟1872388啊！呢一个就突如其来嘅一个 idea 吓，希望啊伍仲衡咧唔好介意， 我唔介意， 我中意玩呢啲嘢嘅， 大家快啲打嚟啊！ 好，而家咧要即刻咧唔好落雨啊，不过咧直播室里边系落紧一种蓝雨，哇，唔系食得嗰啲噃，系要担遮嗰啲。呢啲 blue rain 咧，可能有啲忧郁感。我哋今日特别嘉宾欧永权 Albert Au 同埋伍仲衡 Harry 伍。 灰灰的天，空空的街，千串细雨点，用斜纹交织出一张冰冷面。微凉的风中，街中一把做戏子。的破山，像说怎么过这一天？ 曾恨你灰，阴阴天，因我爱看雨点，在微凉风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有你阴的天，极讨厌。 冷冷雨、哦哦、没笑脸因找不到你，冷冷雨低得仿佛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会有爱侣走过， 少少唱歌， 好少啊，好听啊！ 今日开腔唱歌，又到你了吧？ 嚟啦！ 曾很喜欢阴阴天，因我爱看热点，在微凉风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原来没有你。阴的天极讨厌， 冷冷雨、哦哦、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低一仿佛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冷冷雨、哦哦、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第一仿佛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雨点不清楚，你已抛低我，仍共疾风东奔西走的找你，仿佛不知不再会有结果，你永不清楚，你那天经过，留下万千注意，一生封锁我。 欧永权为我哋主唱呢一只蓝月，同埋当然啦，有阿伍仲衡咧就真系小开腔，亦都为我哋唱咗歌。Thank you，thank you。咁啊，时间原来咧就系咁啦，就半个钟啦。九点半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有二千靓歌再重聚，就提一提大家，如果想清唱，唉，我哋有评判喺度啊，1872388，应该玩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荃湾同南区关爱队早前已经成立，其余16区嘅关爱队将于今个月内陆续启动。佢话关爱队嘅跨区动员能力喺处理暴雨后嘅善后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关爱队掌握区内第一手资料，转达至民政事务专员，再由专员通知不同部门处理，令工作更快、更有弹性同更有效率。被问到暴雨期间，石澳有居民反映电话收唔到信号，而关爱队向居民派发电话卡。麦美娟回应话，有关爱队成员是石澳居民，得悉当区能够接收到其中一间电信商的微弱信号，所以关爱队向居民派发相关电信商的电话卡，让他们能够尽快恢复通信。香港儿科学会和香港儿童免疫过敏及传染学会强调，感染脑膜炎双球菌后果可引致入侵性脑膜炎，有九成儿童及青少年在发病24小时内身亡，而每10名感染者当中就有一宗死亡个案。 另有两成康复者会出现严重后遗症，提醒家长尽早带同子女接种疫苗。学会表示，脑膜炎双球菌主要经由患者咳嗽或打喷嚏而产生的飞沫，或直接接触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传播，感染高危人士包括五岁以下，特别是一岁以下的婴幼儿、65岁或以上的长者及先天或因疾病导致免疫系统弱的人士等。前港督彭定康的女婿查尔斯，因为在英国伦敦一宗枪击案中负责为枪手开车逃离现场，被法庭判处监禁5年，同案另外三名被告其中两人同样被判囚5年，一人判刑6年3个月。案发在去年9月，51岁的查尔斯负责驾车与另外三名男子到伦敦一间印度餐厅外，其中一人落车向餐厅开枪击中玻璃之后上车逃去，枪击未有造成伤亡，但是引起顾客的恐慌。查尔斯作供时声称自己事前对事件并不知情，但法官宣判时表示不相信他的讲法，认为案中各被告都扮演重要角色。案件上个月经过6个礼拜的审讯，陪审团商议7小时后被裁定查尔斯串谋持有枪支意图引起暴力恐惧的罪名成立。查尔斯的妻子彭定康的第二女彭丽斯文判后在庭上落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24節氣集中国古人的智慧，对于农业非常重要。而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云涛就觉得节气和舞蹈都很有关系。 我觉得舞蹈从传统或者从民间来讲，它其实就是一种在大自然当中我们对大自然的一种呈现。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其实就是一种比如说劳作啊，比如说在跟大自然去踏青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身体的行为。那这种行为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传统民族民间舞的一种根源来的。所以我觉得用舞蹈的形式去呈现这个节气，实际上是比较吻合的。 透过舞蹈亦可以将人同大自然联系埋一起。 回归舞蹈最本质的一种就是随心所舞啊，在大自然中去用身体去感受大自然的这种节气的这种变化。所以说起来好像是通的，但实际上在创作的时候其实还是要一直不停地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看看我们的舞蹈怎么样能够自然地发生。 除了视觉和听觉的享受，今次表演还带给大家嗅觉的刺激。 在观赏的过程中，在听音乐，在看舞蹈表演的时候，感觉空气当中也有一种味道在流通因为我觉得节气其实气其实就是一种空气的流动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看就是说能不能够从这个角度也让大家感觉到一种节气的一种变化。 香港舞蹈团制作24節氣9月29至10月1日沙田大会堂演奏厅演出。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春风吹出桃红柳绿，吹出莺歌燕舞，秋风吹得苍穹蔚蓝，吹来金黄遍地，年年春风年年暖，它带来的还有成长的沃土，生命的希望。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野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但也绝美。如何自豪，只得轻吻你发端，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头醉，别离泪始终要下垂。年年秋风年年爽，它伴随着成熟的喜悦，还有厚重的收获，让风继续吹，吹走尘埃，吹散阴霾，让苦痛困恼通通消散，快乐记忆重回心间。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咧，而家时间系9:39，就差唔多40分添。翻嚟二千零歌啦，我系 Albert， 不一定要讲埋欧瑞强，因为今日咧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又都系 Albert， 我系欧永权啊， 欧永权啊，我哋同名同姓添，不过唔出奇啊。虽然咧 Albert 呢个名咧唔算太多人 见，唔系我真系想话，其实点解我叫 Albert 都系因为你嘅咋， 唔系话， 因为我中学年代都话要改英文名噶嘛，咁跟住我。都未考慮之後，全班已經幫我改咗 嘅。 係 Albert 啦，咁講 Albert 啦嘛，係啊。咁所以係咯，即係 Albert 啦， 真係會有啲影響嘅，唔出奇啊。因為嗰陣我已經出咗道， 絕對嘅影響係啊。 即係佢哋同你改咁滯 嘅。係啊，其實全班一齊嗌，唔知嘛。老師話要改英文名，我都因為姓歐一定係一號噶嘛。 小學嚟嘅， 中學啊。 哦，中學 啊，跟住一號咁跟住。 系啦，我同你嘅遭遇一样啦，即系一点名嘅第一个。如果我哋迟到咧，就最唔抵啦，因为咧你唔可以迟得太多。如果你系升到最后嗰啲咧，即系 W 啊嗰啲姓黄嗰啲咧，就点到最后嗰个噶。 但我想讲咧，通常每一年我都系一号噶嘛，但系有一年中学我系三号。因为那班有三个都是姓欧，而一个是欧健，一个叫欧德，咁样即系 仲少啲你。 咁跟住欧永就系 W 啊嘛， 系啊系啊。 反而我、所以我都好惊讶，点解我系三号咧？我原来就咁嘅意思。 咁今日咧就翻嚟二千零歌咧，除咗欧啊欧永权咧，我哋仲有伍仲衡啊嘛。咁而家 Hello 中年好声音咧，就真系好忙噶啦。每一次咧，即系咩赛都好啦吓，都要坐喺度咧就。评审嘅，咁但系咧呢个一阵间咧，头先我讲过咧就话，大家打嚟1872388咧，已经系爆到七晒彩， 即系个 电话系啦，咁啊好多人想唱歌，然后俾阿伍仲衡咧就。比下評語啦。 其實我覺得係香港好多人都中意唱歌， 梗係 即係冇呢個平台，冇呢個機會。 尤其是嘅，真係中年好聲音就改得好嘅，因為好多以為唱親歌或者想入行或者諸如此類啦，或者當年想入行，當年想唱歌，而家咪變中年咯，35歲樓上啫嘛，係咪啊？咁咪大部分都係呢個年紀添。 同埋我覺得 追梦唔一定分年龄，一定小朋友或者后生先去追。 梗系啦，梗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唱嘅歌咧，最好即系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歌啦，即系我啊叫做经典啲嘅歌啦，吓，唔系一定系老歌嘅。咁好啦，咁我而家想伍仲衡咧就请咗佢过去坐咗阿 Vincent 嗰个 正呢个琴。 琴日好正啊，即系间中俾你弹下，好好啊，等佢弹下咧就开啊，嗰啲声咧 系冇得弹， 系冇得弹啊，冇得弹呢个琴烂咗先冇得弹嘅啫，而家有得弹吓。好啦，咁啊而家咧就首先咧就我慢慢介绍啦，咁啊多谢伍仲衡送咗份礼物俾我，因为礼物咧即系其实俾我嚟讲咧就净系即系斋欣赏嘅啫， 系啊， 冇用嘅，因为咧本琴书嚟嘅。 哎，我以为写真集嚟嘅， 我以为系啊，好有型啊，影得佢唔知搞。喂，你咩？喂，可唔可以介绍摄影师俾我啊？乜影得你咁靓仔嘅？ 唔系，其实本身我化妆之后系咁靓仔嘅。我冇化妆上嚟啫。 系咩？ 其实佢本人化咗灰仲靓仔。 其实咧系化妆师叻嘅啫。 唉，系啊，即系影到好有型啊个封面啫。咁啊系，即系个封面有型咧，里边嗰啲歌咧特别咧个档数就会高啲。咁嗰啲歌咧全部都系你嘅作品嚟嘅。 全部都系我。 咁咧亦都唔系一张唱片，虽然有只。 有唱片啊！ 我知道，但系主角咧唔系唱片， 是 而系弹钢琴，系咪啊？ 冇错，琴谱，琴谱。 哦，一讲咧，因为啲琴谱咧个嘘嘘声啊，因为以前咧我哋都即系欣赏过呢一种，即系将啲流行曲咧写晒钢琴嘅五线谱。 哦， 咁咧好多好多弹钢琴嘅朋友都好中意嘅。 我青春期嗰阵时就系嗰啲咩金宝慢歌啊， 系啊，好多啊，周围有得卖。 即系你有买个金宝慢歌啊？ 梗系有啦。 不讲不知，你知唔知我写噶？ 我梗系知啊， 系啊，系啊，我曾经写过。 哦，嗰阵时我就系睇到啲哆来咪发嗦，咁我就见到上面嗰啲咩 E M 啊 ，A M 啊 ，F 咩嚟嘅？嗰阵时唔知啊嘛，而家知啦 ，call 嚟嘅。 我就系靠呢啲学弹吉他嘅。以前我嗰个年代梗唔系呢啲书啦，再原始好多嘅呢个 OK Hits 啊 ，Hit Parade 啊，我谂好资深嘅我咪先会识嘅。咁但系而家咧呢一本恭喜你，有好靓嘅一本琴书。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里边就你啲作品咧有只哇，喺情非首尔系你的作品嚟噃。 系我写俾 你。你可唔可以而家现场咧就你坐喺个钢琴你弹，然后啊欧永权去唱啦， 一齐唱啦。伍仲衡唱歌都好有信心，好好听嘅。 O、okay、K， 一齐唱又得。最好呢 成夜晚南山塔中跟你再相聚，想讲你知生活不死，看成在变人也在变，分手太轻易，问我到底知不知如今改清首尔，这疑问明天的你空闲吗？总有命动身穿可以吗？过去像盲婚哑嫁，现在是热情淡化，还害怕当天回忆会被刮花，重遇你难重新相爱，是否已经风光不再？历史多么精彩，高潮起跌，但已没法被篡改。难道你谁人都不爱？没有自信建立未来，让看光将你我像南北半分开。这疑问明天的你空闲吗？拥有命冬身穿可以吗？ 过去像盲婚哑嫁，现在是热情淡化，还害怕当天回忆会被刮花，重遇你 正在高潮起跌，但已没法被删改。难道你谁人都不爱，没有自信建立未来，让寒光将你我像南北般分开。 向仲恒咧自弹自唱啦，今次吓就作咗呢只歌，叫做《情非首尔》，大家都好熟悉，好熟悉，好熟悉啦。咁啊，因为可能因为呢只歌咧，多咗好多旅行团咧去首尔。我觉得系噶，如果唔系真系真系噶，你以前嗰啲电影啊，就最兴咧，去过某一个地方，如果拍过一个场景咧，拍过一啲镜头啊，嗰、那个地方就即刻可以咧，即系成为咗景点噶。咁真係咁，以前嘅荷里活電影好多都係咁。咁而家啲歌呢，即係如果你話唱首爾呢、就將首爾呢個名呢就已經係即係谷紅咗好多。 但我記得嗰陣時係首爾仲叫漢城，就係、是、漢城一改名首爾就有兩首歌都係用呢條。 除咗李克勤嘅仲有呢， 我記得好似係周國賢嘅漢城沉沒了嘅。係 喎 ,ok。 咁當然我自己就对呢首对情非首尔更加熟啦，唱得比较多啲啦，自己演唱会都唱过。 同埋呢只歌就系更加流行啲啊，真嘅。咁啊，嗰阵咧都好多地方改名嘅，譬如悉尼啦吓，以前叫雪梨噶嘛，咁啊好多啲地方都系咁，咁啊慢慢改嘅。咁啊，情非首尔咧就系大师嘅作品啦。咁啊，如果你想弹，好似弹到佢咁咧，佢有只唱片去示范卖， 系啊， 好正好正好正。如果讲起弹钢琴嘅歌手咧，就除咗你咧， 我唔系歌手啊，唔好意思， 系啊系啊，你唔认歌手噶， 我唔系，我系浴室歌手嚟， 系 OK， 咁你系音乐人啦， 啊多谢多谢，系嘅音乐人， 音乐人系最好嘅呢个名啊，同音乐有关嘅人，咁咧我所识嘅即系好友之中咧，咁成日都系自弹自唱咧，一埋嚟咧就坐喺钢琴。因为我就识弹吉他，我就揸住吉他嘅，所以我形象系咁。咁但系咧，一弹钢琴自弹自唱咧，就系阿 Danny 陈伯。咁咧，佢啊真系好多歌咧，都系佢自己作啦。咁但系有只歌咧，就反而咧，我揾咗，大家都以为系佢作，但系其实唔系佢作嘅。咁但系咧，佢开头咧就用咗陈百强 feel 嗰啲钢琴开头。我好中意呢只歌，又系钟兆峰，你识唔识系钟兆峰噶？ 我唔识， 你唔识佢啊？因为钟兆峰系我以前嗰代嘅，喺 我当然听过你嘅名字，佢好似喺加拿大，喺加拿大， 而家加拿大好耐啦，即系我差唔多成十年前去，佢已经喺加拿大定居啦。咁啊，钟兆峰咧以前就系即系 EMI 嘅音乐总监，所以咧我哋经常都会见面。咁佢就作咗呢只歌俾陈百强，就。最重要咧就系而家由阿伍仲衡咧就弹啊，就弹俾我唱啊！哇，好耐冇唱过你弹嗰啲音乐啦 ，jam 下啦 ，jam 下啦 ，jam 下啦吓，咁啊，不如咁样，你同我一齐 jam， 好啊！ 我哋两个 Albert Out 啊，可以咧即系进入咗呢个有了你嘅歌谱里边。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自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 身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 哎，多谢 Harry， yeah, 多谢多谢， 好玩好玩， 好劲啊，系完全冇夹过， 唔使夹嘅啦，佢又唔使夹，我又唔使夹噶啦。 一讲到 Key E flat 就过 呢啲叫做默契， 仲要咧即系习惯性咧，我平时咧，经常我好似唔系唱 E flat 嘅。我咩 key 都有唱过的， 你唱咩 key 噶？ 我唔记得，应该可能系 D key 啊之类啊之类。 使乜嚟多次啊？ 冇所谓噶，哎呀，下一只喎，下一只， 好， 可以转咁乱咁转 key 都得嘅。不过而家有了你咧，系阿陈百强嘅一首，即系我好相当喜欢嘅歌啦。诶，当然都系郑国江填词。咁咧，而家咧就不如咁啊，横掂头先咧就揭开你嗰本琴谱咧，就真系好欣赏。因为佢里面的歌咧都系我哋啲啊好熟悉嘅歌咧，系你嘅作品嚟。 系 咁啊，有一只歌咧叫做咩啊？不嬲，叫一晚长大。 一晚长大， 一晚就长得大。睇下而家长唔长得大？今晚由而家到十二点，俾多两个钟头你，都系伍仲衡弹钢琴啦，好唔好啊？ 其实佢系破天荒系喺大气电波呢个电台度自弹自唱。 系啊， 佢唱噶，唔系你唱啊？ 唔系，一齐唱啊！即系话所有歌都系一齐 jam 噶啦，有时系佢主，有时我主，有时佢和，有时我和噶。 不过都系一样啦，唔使夹，指下你你就唱，指翻我自己我就唱二音。欧永权同埋伍仲衡 jam 过。 人大了，方知天有几高；停下了，方知走了弯路。从晚间等夕早，等青春不苍老。幻想有日都弹添， 久等我去好。 嚟啊嚟啊！ 时日太快，无知的小孩一晚长大，有些爱身边擦过，无奈眼光未放大，才明白能活于一分一秒，当下仍愉快，咬紧拳头不怕挨，青葱岁月会跑得很快。 留下了，不懂把你当宝；离别了，方清楚你的好。还要等数十年，双手触摸不到，才骤觉很想跟你拥抱。 时日太快，无知的小孩一晚长大，太多爱 斤斤计较，还未算清便分解，才明白能活于一分一秒，当下仍愉快，咬紧拳头不怕挨，青葱岁月会跑得很快。未来才愉快，哪管无聊的安排，不可教梦与想被活埋。昨天那无知小孩， 你啦， 珍惜你尚有这份情怀。 呢首歌系写俾边个嘅？ 刘德华 系啦，一晚长大，咁就系头先咧好特别嘅二千岭歌版啦。咁啊系啊，阿 Elbow 你话咁仲系第一次唱嘅？ 佢系唔系？其实佢平时自己喺自己嗰啲社交平台就会系咁唱噶啦，但系喺电台、 哦、或者系电视之旅， 佢系已经话佢豁出去啊，成个人跳咗出嚟啊！ 电台真系第一次， 真系第一次， 自弹自唱。 咁啊，其实咧，你哋譬如你哋曾经搞过演唱会啦，因为你有个三人组合咧，叫做 Hea 到爆 啊 ，Hea 即系三个人嘅名啦吓。咁啊，仲有阿萧敬腾去咗，系咪同咗阿黄翠如去咗飞咗唔知边咩中东嗰度？ 其实他是准备开剧，咁所以佢有啲地方唔去得咁样，好似系啊， 咁、哦、样嘅， 系等佢搞个身子先啦。 咩事啊？佢冇事啊？ 咩？ 佢冇嘢。 因为开剧系要好大嘅精力。 系啊系啊，佢有啲嘢要搞紧啊，系啊，我哋唔搞佢算啦。 系啊系啊，咁诶，佢就好多嘢搞啦，梗系要，因为做。即是拍劇咧，即是我估啊，即是我都拍过玩过，但是我已经觉得非常辛苦。 啊有啊， 我完全即是完全顶唔住。 爱情安哥， 系啊，心理上面即是心态上面。 唔系啊，嗰阵睇神雕侠侣都好正啊。 神雕侠侣就完全是吓住嘅， 系啊。 但是爱情安哥嗰一次嘅经历是我一生难忘嘅，啊，即系一个个几月冇瞓觉， 哇， 真系搞到我咁，咁即系虽然唔系好长啊，二十集啫，咁但系哇，第一次就咁搵啲咁嘢搞，咁但系咧真系好彩，好彩即系而家剩翻落嚟嘅 memory 咧，除咗系回忆咧，仲有嗰只那天才重聚， 嗯， 啊、就系呢只主题曲嚟。咁十点钟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还有好多精彩嘅，包括你打电话嚟唱歌，我哋俾评语你。 岁月流逝，就如人生往前，不可挽留，无法阻断。但是仍然有些回忆铭刻心内，成为经典片段。 心一片，仍在叹息怀念，仍然望往昔重现，无言的你，无言的我，流逝去是苦与甜，模糊是当天一张脸，变太难辨，只有一片笑影在脸。 无论过去嘅日子系点样，我哋都会好怀念嘅。咁相当喜欢嘅呢只歌咧，叫《流金岁月》。今日咧，我哋有三小时嘅《流金岁月》都未定，因为佢平我哋个录音咧都会摆喺我哋嘅网上面，一年咧请大家可以重温嘅。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阿不朗阿瑞强。今日头先预告咗咧，即系反应期。奇佳，我想大家咧就突如其来一个意念咧，就系打18723888俾我。咁然后咧，你就喺个电话嗰度啦，就如果接到你入嚟啦，你就可以清唱一段歌，你自己中意嘅歌，任何歌。然后咧，我哋有特别嘉宾，有啊阿伯欧吓，同埋啊 Harry 啊，即系伍仲衡啦，同埋欧永权啦。咁佢两个可以做评判噶噃。 一齐做啊！ 一个咧就系中年好声音嘅 approach 啊，一个咧就可以用东张西望嘅感觉咧去讲，因为你成日都会将嗰啲社会时事啊，即系会俾啲评语啊，真系咁样，唔系讲笑。 唔评语，就用一个跳皮嘅方法去演绎 嘅。冇错啦，咁其实讲笑啫，因为你主持系嗰啲，我咁讲啫。但系其实阿欧永权咧系个歌手啦，系一个资深嘅歌手添。咁亦都继续出唱片嘅。 出单曲先啦，系啊，唱片太 heavy 嚟 嘅。即系我哋叫做唱片啫，但系即系其实意思即系出曲 出歌系 出歌啦。而家唔好兴即系成只唱片咁出嘅。 啱啱出咗。 你系系，但系你弹钢琴好啲啊， 梗系 好啦。咁啊写埋歌谱啊，咁啊好多人中意弹钢琴噶嘛。咁好啦，讲唱歌咧，而家要接电话噶啦。不过咧，我谂都系接咗电话先啦，因为你哋啲主题曲咧，稍后啊，我哋稍后先唱啦，好唔好啊？ 有排唱啊，今晚。 鬼 OK 啊！我哋接第一个电话，睇佢唱咩歌先。我都未试过咁样玩。 喂，好紧张啊！ 系啊，喂喂喂， 系 hello， 系啊，女仔嚟噶，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系啊，我系 Saria，Saria 欧巴，你哋好啊， 哇，好啊，系啊，你啲 fans 啊， 系咪我啲 fans 嚟噶？ 今日咧我就唔会咁粗鲁啦，因为我今日咧感冒。 你好粗鲁嘅咩？ 咁 好温柔啊！你 成日话我好粗鲁噶， 咁要检讨下咯。 系咧，咁啊，感冒咪唱啲即系感性啲嘅歌啦。 感性系啊系啊，我今日会唱《你怎么舍得我》男歌。 哇，男人歌嚟咯， 系啊， 陈升 嗰只。今日适合我把声。 好，而家唱一段得啦，咁你就唱只正歌同副歌就得噶啦。 嗰度啦， 好又得又得又得，好即刻知噶，因为咧啊，听惯你唱歌噶啦嘛，你个老师 系。OK， 你现在开始了，还没 有？好啊，好啊。 好。这样一个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这样一个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 系啊，黄品源嗰只咧，你就冇使用嘅。但系就咁样讲嗱，首先我又唔系同你讲，我系同嗰啲听众朋友讲下先啦。因为你用个电话啊嘛，系分分钟系你自己个手机嚟噶嘛，系咪啊？ 系啊。 咁然后咧，所以你咧即系将感冒嘅声音咧怼埋个麦嗰度咧，个电话夹柄，即系好多 用电脑好冇啲咧。 冇错啦，唔系如果用个电脑要夹个靓麦先至系正常嗰啲啦，或者系好似唱 K 咁啦。咁但系咧，头先嗰啲都唔介意嘅。因为我哋喺度，直情就系用个电话嚟唱歌嘛，又冇音乐噶嘛，系咁。好啦， 吴先生， 其实咧，首先咧，啊，啲国语咬字麻麻地喎， 唔系 OK 啊 ，OK 啊，你评人啲国语， 就系我先能够评啊，因为 佢 首先，因为我觉得佢唱到好似我唱咁啊，佢唱到好似我啲国语啊嘛。 我以一个都懂普通话嘅人啦，佢咬字系唔差嘅。咬字唔差，不過我都俾其餘嗰啲聽眾聽，就係你咪喺唱歌同時，你嘅心機都開到有聲， 有 feedback， 啲 feedback 係啦，個 feedback 會影響到你嘅音質嘅表現。 係 啊，係啦，千祈唔好，如果咪有 feedback 嘅。 呢度細個成日睇聽電台就啊，你嘅心機刪曬佢啦咁啊。 我以為電腦唔關事啊嘛，原來電腦都關事。 有同埋咧，係即係啊，楊阿聽落去咧就好近啊，好親切啊， 請我近 啊，咧可以得將個耳仔咧攣埋咗去佢嗰個喉嚨側邊嗰度咧，所以聽到好多呢啲 flavor 嗰啲咁嘅聲音咧。 反正五三俾評語啊， 唔係算係唱得幾好啊！我聽得出呢首歌係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咁你啊，如果你喺你喺 笑咩啫？冇笑。 咁我唔知你咩年紀啦嚇 ，Serena 係咪 ？Serena 咧，咁你又 我五十幾歲啫啦， 五廿幾歲啊？咁你可以參加中年好聲音啦。 咁又唔得，未夠班。等多幾年先啦。 唔怕喎，你有伍俊衡喺度，伍俊衡喺度咧，即係佢中意俾幾多燈就幾多燈。 唔係，首先要過咗海選先有得入去。 唔係，如果而家已經係自動，我哋冇海選嘅，所以選接到電話我哋就俾噶啦。咁咪俾你應該俾佢幾多分咧？ 二十盞燈，我俾你十二盞啦。 哦，因為咁啊，阿 Sir 啊，我今日你都見到我咧，好明顯咧， 我見唔到你嚟啦，我點見到你啊？ 係，平時我把聲唔係咁噶嘛。 其實唔錯噶啦，即係合格咯。 我十二盞燈其實真係還神噶啦。 因為伍俊衡咧，我睇過嘅，佢特別咧就比較其他評判咧俾得低分啲嘅， 所以更加顯得我俾高分嗰啲人係更加 真係好犀利啊，好難得噶啦。 第日啦，有機會啦，我好翻先再。 好，早啲休息啊，早啲。 我哋下次再玩下，多謝啊！早啲好翻，早啲好翻，快啲 return。好 嘅，拜拜。 再參與下。 好，當然啦，我哋今日都係玩嘅嘛， 係玩嘅，玩嘅。 其實第一個出場係緊張好多， 係緊張。 唔係，同埋咧，即係大家唔係即係冇辦法控制嘅，頭先啲技術問題嚟噶嘛，即係唔係唱歌技術，而係嗰啲電話啊、feedback 啊，即係乜都出齊噶嘛。咁啊，其實用電話都唔容易唱嘅，如果喺電話能夠即係唱得好聽咧。就真係可以有一個訓練。 總之下一個參賽者記住刪咗個收音機佢。 好啦，呢一個朋友刪咗收音機未咧？我提醒佢係要諗一諗，我要提醒佢喎。咁因為咧啲電話咧，我哋就唔係話佢中意打入嚟就打入嚟嘅，因為太多人打入嚟咧就會 jam 住曬嘅。咁我哋咧就要即係喺個電話機嗰度咧，譬如有啲燈啊全部著曬啦，咁我哋就撳啦嚇，撳咗之後咧就即係知道對方係邊位咧，我哋先至可以。啊！俾佢出得界，咁你怎麼捨得我難過？如果我係伍俊衡，你覺得佢如果俾評語咧，頭先佢應該點樣改善啊？好簡單喎，又要好難喎。 咪首先要學下唱歌啦， 跟你 唔好跟我，我唔識唱歌。 唔係啊，係。 但你冇學過，你都喺度唱喎。 係你教音樂啊嘛，可以。 首先你唔識煮餸，你都可以煮啊，好好食啫嘛。 OK， 可以識講都得喎。係咯係咯，你識品嚐啊？ 你其實你只要咧評歌同唱歌兩件事嚟噶嘛， 啱啊， 係咪先？完全冇關係。 咁如果會唔會啊？我又問一個問題，即係如果識唱歌評歌會唔會又好啲咧？ 會好啲嘅。 哦， 會好啲嘅， 因為自己經歷過。 但有陣時識唱歌未必識表達出嚟啊嘛。 係， 因為我哋做 producer 咧，有陣時我哋會從一個 producer 嘅角度去聽咯，即係耳仔。因為做一個 judge 咧，特別係音樂評判嘅，其實係靠耳仔噶嘛。 係啊， 唔係靠歌喉 啊。係啊，冇錯。所以咧，即係仲有時會有係好似有少少即係第三者嚇，即係宏觀啲去聽 yes, 去睇嗰樣。 Yes. 我哋已經有另外一位朋友咧，就參加我哋唔知啲咩好聲音，二千靚歌好聲音。喂喂喂喂 喂喂喂， 係啊，又女仔嚟， 又係女仔嚟， 女仔都係熱情啲喎。你係邊位啊？ 我姓王 嘅， 王小姐。 王小姐，啊，你好奇啊，咁咧你就一定系个心中有只好中意嘅歌唱俾我哋听下啦，我哋玩下啦。 系啊， 好啊，请唱。 叫姻 缘 嘅。 哇， 辉哥 呢 个 经典喎，经典。 哇， 即系仙杜拉嗰只啼笑姻缘，唔系讲得笑吓。好，开始。 等等 你起个 key 先啦，我 lead 住你一齐。 删收音机， 删收音机。OK， 系咩 key 咧？你随口噏咧就啱你个 key 噶啦。 哦，好啊。为他所离便多心，情人泪满襟。爱因早冬天葬痕空归里，离合一切亦有缘分。 诶，咪住啊，黄小姐，对唔住，我谂你系真系开咗个收音机，或者开咗个电脑。 有啲 feedback， 好好明显嘅，系咪啊？ 哦， 你熄，你直情熄咗个收音机，你直情熄咗个收音机佢，得唔得？ 熄咗啦，熄咗啦，用电话啊，系啊。 哦，又用个电话，系唔好唔埋咪。好，再嚟嘅，咁啊，第二段咧就勾九丝二段啦 ，OK， 嚟咯，勾，嚟一齐啦， 九丝二段。有我见有裂痕，因爱顿成怨恨。爱得相聚，只有花意，几许所愿情深。 喂，好，清唔清心啊，伍大师？ 哇，其实呢就唱得唔错嘅，留意一下少少高音嘅音准啦，同埋呢首歌呢其实呢佢係一首都几惨嘅歌。 係呀，惨嘅歌。 其实你就要唱到我哇个心揦住揦住。但就未去到好揦住。 又唔好太多哭哭哭哭哭音唔好。 不如我哋有请 Albert Lau。 唔係我唔係，因为我都好鍾意呢个，我又有个少少意见。咁呢就即係如果你唱呢一类歌，你有啲中国味道嘅歌啦。咁我哋要有啲即係中国小调嘅曲式。 五声音阶。 五声音阶嗰种。好啦，咁字与字之间呢嗰、那个赖住呢你一定要好流畅。即係唔可以现代歌嘅呢就边个一隻隻字咁掟出嚟都得㗎嘛，係咪咁应该係啦，咩叫 Finch 弹下用音乐呢就可能会我示范少少俾你听下，真係啦。为怕哥你变咗心，情人泪满襟，爱因早冬天葬痕海里，一齐嚟，离合一切亦有缘分。你又唱到得，不过咧又因为你听住收音机，我把声 delete 晒。 咁你翻出嚟嘅时候咧就迟咗啦，即系我哋所以唔可以喺收音机同埋现场合唱嘅，你明唔明啊？唔系唔关你事嘅，咁你就迟咗啦，系啦，就咁咯。即系你听到我头先咧，就即系嗰啲声咧，系尤其是啲尾音咧，你要好似系拉得好靓，即系由大到细咁样吓，即系变咗心。情人泪满襟，系咪啊？咁样咧就会靓啲啦，好唔好？啊，尤其是呢啲提兆姻缘啦，多谢晒你嘅电话。 我都俾十二盏灯你啦， 系啦系啦，俾入嚟，你都有十二盏灯啊，即系 十二分啦， 一箱白中， 恭喜晒啊 ！Thank you。 好，我哋再接下一位，再接下一位。 有冇男士咧？ 系啊，有冇噶？又要等一等啊，又要等一等先，因为咧嗰啲接 电话 jam 晒 ，jam 晒 ，jam 得太劲啦，因为太多人原来咧中意。唱歌之余呢 ,yes, 仲要係即时㗎嘛，即兴嗰度好玩。 咦，我而家玩下唱喎。大家呢其实可以入厕所去唱我哋呢会听到啲 reverb 呢就会高分少少。 係啊係啊，有一日有啲回音啦。 係啊， 我細个呢就点呢，我真係嘅呢个，不过我唔去厕所，因为厕所回音唔够靓。我去后楼梯。 啊 都得。 你哋都有。 有读书嘅时候都喺后楼梯弹吉他唱歌。 直情啊，我直情係我而家幻想緊我要好深刻。我好深刻印象呢，我以前緊即旧嘅屋企咧，我住喺十几楼嘅，咁咧嗰啲后楼梯都冇人嘅，咁我次次都系揸住个吉他喺嗰度唱嘅，咁嗰啲系天然嘅， 特别觉得好听， 好好听嘅，真系，因为嗰啲系天然嘅回音嚟嘛。其实后来咧，嗰啲发烧唱片嗰啲人咧，都有啲咁样嘅举动嘅，咁佢多数就唔去后楼梯嘅，因为讲出嚟唔好听，就去啲教堂啊嗰啲咁啊，咁啊 high five 声嘅话，呢啲系啊，呢啲系天然噶嘛，即系唔系用机器做出嚟。好啦，提兆姻缘之后咧，我哋又有一个电话啦噃。呢个电话究竟系边位？我哋真系唔知道，又唔知喺边度打嚟，又唔知佢唱咩歌。喂， 有男士啦， 有男士啦，有男士啦。喂，我哋啊，伍仲衡同埋欧永权喺度啊，你唱咩歌俾佢哋听啊？ 首先你好啊，两位欧先生，阿伍大师， 系你好啊， 系你 点称呼先？ 小姓黄 先生，系黄先生。 咁有咩小王嘅歌啊？唱俾我哋听啊，我哋玩下。 我唱女方嘅《你的浅笑》。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啊！ 咁我由一開始嗰度唱，咁你哋幾時要叮就叮 㗎啦。冇叮，呢度冇一叮㗎呢度。 你冇叮啊！我哋 口叮啦， 我哋開聲咯，我哋開曬。喂，又要叮㗎喎，真係呢海選都要叮㗎。 要海選叮叮 叮啊！因為幾千人參加，係咪啊？好 嚟啊！ 咁黃生嚟啊！ 好啦，開始啦。 開始，嗯。 每天每分每一秒，心似是推潮。冷冰冷清冷风里，一切渐觉无聊。而细细碎碎那脚步，又似轻烟消失了。片片火花归向寂寥，醉生醉死醉香里，飘过万里遥。 叮 系啊，到而家叮都好叻噶咯， 好叻噶啦，唱到 第二段咯，因为佢啱仲行下你哋嗰啲海选嗰啲咧，通常唱即系如果觉得即系冇咩机会入一百强咧，几时叮嘅，几时叮 嘅，唔系起码都入到 chorus 一句嘅。 哦，多数都系咁样，系啦，好似头先咁上下啦。 系啦，其实咧就都 OK 嘅，即系有声嘅，听到你系唱歌嘅。 系啊， 不过咧你唱歌要留意一样嘢，阿黄生听到啊嘛， 听到， 系啦，可以啊，唔好咁读。啲字出嚟太过朗诵读书，你要咧即系有少少柔情温柔讲古仔俾你最中意嘅人听，你就唔会好似头先咁朗诵出嚟。头先比较似朗诵读书，硬咗少少啦，即系俾啲感情投放落去，系啦，咁可能会好啲。 系啊，因为可能不过我就觉得都啱啊，黄生啲咬字都好清晰嘅。 系啊， 吓咁啊，所以 好开心有啊大师嘅评价。 唔好咁讲，我都俾十二分你啊，十二眼 灯。十二分好嘢，系 恭喜晒，恭喜晒。 系我哋咧就真系，我就因为太多电话打入嚟啦，又唔想即系嘥太多時間，我想盡快咧接下一位，不過等佢哋又要即係喺 jam 線之中咧，就揾一個唔知唱咩歌嘅朋友進入嚟啦。咁啊頭先咧就你係真係講得好啱啊，我都想講啦。咁佢好似即係讀緊書喎。咁你又點樣話俾嗰啲歌手聽咧嚇？呢啲參賽歌手咧，即係尤其是我哋廣東歌，嗰啲方塊字嚟噶嘛，讀啫。咁啊點樣先整到佢冇咁讀書咧？ 其实好难，我都示范唔到，但我听到，我听到，因为我哋有歌唱老师嘛，我哋有张佳添老师喺我隔篱啊，比较声乐啲嘢咧，佢就会解释啊。 系啊，个有即系你哋个评判团嗰度好嘢喎，真系 咩人都 即系分分钟系咩人都阿肥妈分分钟用煮餸嘅角度去。 冇错，冇错，冇错。 咁啊，周国峰啦，仲有周国峰， 系啊， 周国峰嗰啲咩 style 咧？应该 周国峰好犀利嘅，佢首首歌啲歌词咧，都好清楚个 story 嘅， 乐坛字典咁 咯，系啊，所以佢会即时讲啊，呢首歌其实歌词讲咩咧？你唔应该咁样演绎啊，咁样讲。 你我有所不知，其实咧，你后来你哋个个都知啦，但系最初咧，最初嘅时候咧，即系好多人都唔知周国峰系佢系一个资深嘅 DJ 嚟噶嘛。 我梗系知啦， 你哋知，但系啲观众啊， 跟住仲睇到佢参加。新秀嗰啲片段 啦， 我真系唔知佢參加新秀，後尾先知。 歌手嚟嘅，就因為佢咧就入咗電台咧，就要做高層咧，佢就唔可以再唱咁解。 原來咁， 佢係我哋電台嘅高層嚟嘅，曾經係嚇咁啊，咁所以咧即係各有一個故事，佢都係熱愛音樂啦，所以咧佢坐喺個評判位咧，就真係可以無所不談啊！睇下個鐘咧，原來咧我哋又唔夠時間接下一個電話，咁不如咁样啦， 头 先玩得几过瘾，有 即 系意犹未尽，仲系好多朋友打咗入嚟。 系啊， 不如咧，我哋新闻 报道之 后 咧，再听， 再听多几个啊。 不如我哋每个听短少少，咁多啲人可以唱。 系啊，系啊，一听就其实已经知道。 副歌啦，不如 系啦， 系啊， 又得。 直入副歌两句即叮即比分， 系啦，正副都得啦。吓，总之系无论如何咧，你大家中意嘅可以即系再试下打嚟1872388，我唔知出边接唔接得晒，因为而家已经满晒，但系咧。可能会即系 preamp 咗佢哋，即系摄入嚟都得噶嘛。好啦，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哋继续我哋嘅hea到爆组合嘅其中两位 吓， 三分二嘅就系伍仲衡啦，同埋欧咏权。我哋而家咧系弹紧音乐嘅，就系 Vince 同埋阿 Jason。咁喂，无用武之地唔得噶 ，Vince。你示范下唱，求其唱两句任何歌，又当你而家咧就打电话嚟，即系应该系点样？我想下先，喂，边时示范一下？ 好， 即系咩叫靓声？唱歌应该系点嘅？ 出事 啊！唔系出事，冇嘅，一定冇事出啊！个个喺度等紧，任何一只歌。 每天每分每一秒，心似是堆砌，冷冰冷清冷风里，一切渐觉无聊。而细细碎碎那脚步，又似轻烟消失了，偏偏浮浮花归向寂寥。最生最死最香里，飘过万里遥，再思再想再想你，思绪幻作长桥，从灰灰暗暗这角落，步向心窝中的你，交出的真心，偏偏你未需要。 咁大师啊，死啦！我哋得二十盏灯啫，嗬， 爆晒系嘛？ 唔系咯，爆晒，俾晒廿盏都唔够。 我等紧佢个 chorus， 咩情非情啊，好好听呢个。 唔够用啊！十点半嘅新闻报道，我哋继续接唱歌嘅电话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晴报道一节新闻。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宣布，将于9月18日凌晨零时下架理财页面嘅所有交易，届时用户将无法进行任何新嘅理财订单，而旧有进行中嘅理财订单会维持至产品结束嘅日期以领取收益。JPEX 在網頁上的特別公告中表示，因為受到相關機構的不公平對待及所發放的連串負面消息，導致平台所合作的第三方造市商暫時鎖定資金，並要求平台提供更多資料以進行洽商，限制平台的資金流動性，提升日常運作成本，以致出現經營困難的情況。JPEX 表示，平台為了保障用戶的權益，正與相關第三方造市商進行接洽，以盡早解決流動性不足的問題。平台又表示將會繼續營運，平台亦都正整合團隊所有資源以得出新方案。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荃灣和南區關愛隊早前已經成立，其餘16區的關愛隊將於今個月內陸續起動。他說關愛隊的跨區動員能力在處理暴雨後的善後工作發揮重要作用，關愛隊掌握區內第一手資訊，轉達至民政事務專員，再由專員通知不同部門處理，令到工作更快、更有彈性和更有效率。被問到暴雨期間，石澳有居民反映電話收不到信號，而關愛隊向居民派發電話卡。麥美娟回應說，有關愛隊成員是石澳居民，得悉當區能接收到其中一間電信商的微弱信號，所以關愛隊向居民派發相關電信商的電話卡，讓他們能夠盡快恢復通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5屆世界遺產大會通過決議，將中國普洱景邁山古茶林文化景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個是全球首個查主題世界文化遺產，中國世界遺產數量增至57項。央視新聞報導，這個景觀是保存最完整、內涵最豐富的人工栽培古茶林典型代表，由5片古茶林、9個布朗族、傣族村寨以及3片分隔防護林共同構成，至今仍保持蓬勃的生命力，是中國農耕文明的智慧結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射，引发连串灾难。 唔好以为咁嘅场面只会喺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喺世界唔少地方触发严重嘅山泥倾泻，所以我哋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喺香港发生，我哋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你同我张家辉都唔可以置身事外。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到咗中秋佳节，唔少人都会应节食月饼，但系屋企有咁多月饼，大家又系咪真系会食得晒呢？食剩嘅月饼除咗会制造厨余，仲会为地球带嚟其他问题噶。 多咗嘅月饼除咗系浪费食物之外咧，其实更加会衍生出废物处理嘅问题噶。大家可以想象啦，我哋买嘅月饼咧，都唔系净系买月饼本身嘅，佢仲有好多嘅包装啊，有罐啊、盒啊，一啲嘅装饰啊，而且都几豪华噶。有时我哋弃置一个半个可能唔觉啊，但系当嗰个弃置量系多嘅时候，甚至系一啲生产商佢哋因为生产多咗，最后卖唔晒需要弃置嘅时候，可能系讲紧一批一批咁样去弃置嘅时候咧，其实可以想象咧嗰个废物量咧真系会好大嘅。其实都是对环境非常之不好。 市面上有不少月饼回收计划，长春社良善关爱坊的惜食中秋月饼回收计划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上年就收到过万个月饼，反映供过于求的情况依然存在。这个计划今年会继续举办，听下他们的项目经理黄永琴的介绍。 我哋今年嘅月饼回收活动咧，喺9月11号至到10月13号期间进行。所有嘅传统月饼啦、冰皮月饼啊、雪糕月饼啊、未过期嘅月饼换领券，以至系节日水果或者礼盒咧，我哋都会接受嘅。不过都有两个重要嘅条件，就系必须包装完整啦，以及系未过最佳食用日期嘅。有冇发觉好多剩余嘅月饼其实都系人哋送俾你，你系无从避免呢？咁所以如果我哋作为送礼嘅一方，可以喺买嘅时候就避免到呢啲废物嘅产生，咁岂唔系更好咩？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关注共爱，不可强求，不强求，不强求，永远等候。如必须苦楚，我承受。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荒谬，求今天所得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一双手。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荒谬，求今天所得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一双手。 2009再重聚翻嚟， 另外一半的时间了，因为现在已经是十点差不多三十八分了，刚刚过了一半，因为我们到十二点的节目一共三小时。现在呢我们玩得很开心，因为新闻之前呢我们接了几个朋友唱歌，原来反应这么好，很多人喜欢呢在电话唱歌，还有最重要就有伍仲衡，我们可以一起呢可以 一起去比分啦， 比分啦，论下他的歌啦、yes. 好的，即是给一些意见啦，那就不用去到你那个中年好声音啦，要几千人海选的。 是啊，几千人啊。 几千人啊，哇。你有份海选啊？ 梗系有啦， 梗系有啊！ 其实有三个厂一起做，每个厂每一日都要听成一千个。我听完之后散咗， 梗系散咗啦， 听十三个钟、连续， 全部都要有你喺度。 有三个厂做， 三个厂三组评判， 系啦，有系啊，好，其实都好辛苦。 梗系啦，谂都谂到， 系啊， 因为我年少嘅时候我做好多评判， 是 但后来我惊咗， 我都惊惊地， 我已经惊咗。其实好耐好多年唔会敢再做， 但系有啲确实系几有娱乐性嘅。 咁嚟紧啲听众有乜方法取悦到你可以？ 冇办法噶啦， 冇办法啦， 凭实力啊！ 即系如果佢喺电话旁边话，其实我好靓女嘅， 都冇办法，我唔会信。 睇下先，呢个靓女定靓仔先？我哋不过咁喺接电话之前咧，我想你两个 hea 一 hea。 喂。 唔系，气一气啊，唔好听电话住啊，唱只歌听下先啦、啊，等、okay. 我哋有啲娱乐性先，开心一下先，唱只好歌，好得意啊，我觉得你要只 hit 到爆。 呢只歌咧系我自己填词嘅， 系 讲我哋嘅人生应该要咁样去态度去生活， 都似你个性格 的，似 好似 系啊 ，hit 得嚟有质素，系啊， 有冇啲嘢好 hit 得嚟系？ 但有冇我哋想有质素得嚟 hit 地都好啊， 都系都得嘅， 系噶，因为我有只歌咧，我写嗰个歌词叫难得糊涂啊，即系咁嘅意思，即系话，我其实咧 OK 噶，不过咧我特登咧吓，即系。有少少糊涂，唔好咁执着吓， 都系相同嘅态度咯。 相同态度啦，系好 hea 得嚟有质素就系、是，今日我哋嘅两位嘉宾啊，欧永权同埋伍仲衡， 想跳舞啊？我哋其实排咗舞啊， 亦系 三个人跳三只舞，各有各跳。阿萧可能听紧收音机，佢喺屋企唱紧喎。 系、哦，你哋都喺演唱会嗰度咧。 Yeah， 三个一齐 jam 过。萧正楠、伍仲衡同埋欧永权。 讲讲讲讲乜鬼？我今晚想吃点放题，走出去玩下可以刺激经济。 先生小姐几位？你工作最好不要提，先将脑袋放入雪柜。 尽快松开手掣，去摆姿势，揽身揽势，越嚟越曳。 谂谂计，开心不需消费，今晚要跟你玩到底。 我哋 hea 到爆，要共你玩转地球，继续 hea 到爆，无谓要做奴隶手，吹水劈酒。收工放狗，识得吃先至叫享受。唱漏咗一句添， 因为嗰句啊啲好长嘅， 唔紧要，只歌你作嘅，你话点话点好啦。我哋有伍仲衡之余有欧永权。 吸一口安多芬，眼睛如丝穗想旅行。飞一转欧美找个法式香吻， 数一数 three to one， 我恋上星洲的女神，皆因佢不会嫌我笨。最快松开手掣，去摆姿势， 揽势越嚟越曳，谂谂计搞乜鬼？开心不需消费，我跟你玩到天脚底。 我哋 hea 到爆，要共你玩转地球，继续 hea 到爆，无谓要做奴隶手，吹水劈酒，收工放狗，识得 hea 先至叫享受。 地 hello 爆，要共你玩转地球，继续 hello 爆，无谓要做奴隶兽，吹吹劈手，收工放狗，食得吃先至，我地 hello 爆，再共你冲上月球，照旧 hello 爆，无谓再做奴隶兽，吹吹劈手，收工放狗，食得吃一世无忧愁。 哇，好正 啊！哇，冇咗阿萧，始终争啲 嘅，唔紧要，因为嗰次佢唔知边个唱啊嘛，突然间就入唔到位。咁但系咧，头先咧就啱晒，你第一句系咩话？你第一句咧就啱晒而家嘅时段。 系啊，讲乜鬼啊？我今晚想吃点放题，走出去玩下，可以刺激经济。 冇错啦，即系夜经济啊嘛，我哋而家 呢个系财爷叫你写嘅呢句。 财爷啊，财爷一早咧就已经系听到呢一句咧，所以谂咗条桥， 可能系 夜经济。我哋。好，我哋翻嚟夜唔系经济，我哋系夜逍遥，夜 K 啊，夜 K 歌 ，OK。夜晚好声音系来自二千靓歌，再从听电话嘅，竟然系喂 喂， 你系阿怡女仔嚟嘅，你系边位啊？ 我系冯小姐，你好。 咩小姐话？对唔住， 冯小姐。 冯啊， 冯啊，系咪啊？ 唔系，冯翻一个钟。 冯啊， 冯小姐。 有人姓宋嘅咩？ 宋啊，宋 宋啊，即系宋。 宋江白富 美。哦，系啊， 宋 啊， 姓宋嘅宋，宋小姐你好。 我真系第一次听住喎，有人姓宋啊。宋小姐唔好意思吓，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啦，咁啊，宋小姐咧系啦，你而家嗰个收音机系咪熄咗啦？要熄咗佢喎，直情熄咗佢系啦。咁咧又有啲有少少杂音啊，因为好而家得啦。咁啊，宋小姐你唱咗咩歌啊？我嚟玩下啦。啊？听唔到。我想我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喺新加坡打嚟 哦， 新加坡， 新加坡喎、哦。頭先你只歌都有啊，我你愛上個新加坡女神嘅喎，係咪？ 姓周嘅女神， 姓周， 姓周嘅，但係就唔係姓宋嘅， 唔係姓宋。 宋小姐啊，我哋試下咧，你唔好擺得咁埋個收音機，總之熄咗個收音機佢，咁然後咧就係咪而家用個手提電話喺度打過嚟嘅？ 係啊，而家用手提。 是 有回音 的， 有很多回音啊！ 你快啲熄咗佢啦，因为你咁样，你我怕阿伍生会俾好低分嚟，你快熄咗收音 机。亦都我哋听唔到嘅， 听唔到，听唔到，俾唔到分。 系啦，喂喂喂喂，系。 咁而家都 好啲啦，好啲啦，你而家 可以唱噶啦， 你而家可以唱 嚟啦。 而家好啲啊！ 系 唱得，唱得，唱得，嚟嚟嚟啦， 好 啦。 你问我 爱，你有。我爱你有几分， 我已经也成我爱你那两百个我的心。 哇哇，好嘢好嘢， 好清楚啦！ 隔到咁远都听得出你系好有心机唱歌嘅。 系啊， 不过可能嗰个接收方面就 主要 唔系好清楚啦。 呢个机械嘅技术问题啊，唔好意思啊，宋小姐。 我都俾十二分你啊。 系啊，有啊，其实都唔少噶啦，因为二十分啦，佢好少睇，我谂佢喺电视台咧都成日都系俾十四啊嗰啲。 十三、十四最多。 嗰啲已经系几千人海选入去噶啦，都系俾咗十几分啫，真系惨。咁但系咧，宋小姐多谢你。咁远啦，喺新加坡打过嚟啦，啊，咁啊，最近新加坡嗰啲榴莲点啊？啲榴莲系咪当做啊？ 而家都 OK 嘅。 系你食咩？你食咩品牌嘅榴莲嘅？中意我介绍下俾我哋。 猫山王，好嘢，好嘢，好嘢。 好啊，系啊。 希望我哋有机会 hea 过嚟新加坡同你见面啦，好嘛？ 好啊，好啊。 好啊，佢哋真系无缘忽界噶。OK， 多谢晒， 多谢晒， 宋小姐嘅电话，我哋再接，拜拜，我哋再接第二个电话。希望呢、這個即係音效好啲，同埋咧要乖乖地先熄咗個收音機咧，先至同我哋唱歌咯。喂，唔得喎，都係等一等，因為都低 jam 曬 ，jam 曬， 因為得一條線啊，你明唔明？一條線咧要熄咗、刪咗即係同呢個新加坡咧就即係暫時。 即系要停 即系由新加坡收翻条线过嚟先。 系啦，要拉有排拉咪长啊嘛，因为 好啦， 因为所谓收线收线就系咁咯。好似我哋以前放纸鹞咧，放咗上天咧，哇喂阿妈话，喂出嚟食饭啊仔咁样。话净系收翻佢只鹞翻嚟，都收成半个钟头啊！咁所以咧，经常都会迟到。咁唔紧要，头先诶五纵行啊，嗰只月亮代表我的心咧，系属于啲咩歌你就知啦。应该点样演绎会好啲咧吓？你觉得？ 我唱一唱啊！ 好啊！阿Albert Ow 即刻笑晒啦！ 我期待紧 啦！俾个 C call 我 啊！好，嗰位李温， 李温， 哇！ 我爱你哟。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哇，呢啲咪晒 我。我的心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哇，叮叮叮叮叮，咁啊，我跳舞啫，我唔系叮你。 呢个系一个错误嘅示范嚟 嘅，唔系错误啊，你真系好好叻嘅。 唔系你感情分 系 好， 唔系我欣赏有啲好啲巨星添，唔讲边个啦吓，即系佢哋咧平时即系我好熟嘅，咁但系咧佢哋平时咧把声唔系咁嘅，咁但系咧佢一到唱歌，佢就明知咧，如果话我要唱好优美嘅声音啊，咁佢就可能未必系好啱佢，咁于是乎咧佢就好似头先咁啦，扮 style 啦。即 系 整啲哇，好似咧喺度好浪漫咁样咧，我呢叫做咩？叫冧冧女咁样。 我唔系扮嘅，我真系有 style。 咁样咧，你即系你好难。即系如果你咁样参加比赛咧，其实调翻转你做翻评判，你唱分评翻你自己，咁好难比分嘅。 我基本上都系海选咯，冇都收咗噶啦。 喂，但系唔系，刚才你有示范系嗰种气声，我觉得系。如果跟住来呢个听众都做到嘅话咧，我觉得起码冲破十二分应该。 系啊，咁啊，听听啦，咁啊，试 下搵一个冲破十二分。 好，嚟啦，听听。 喂。 Hello， 系你好啊，女仔 好，大家好啊， 大家好清晰啊，今次个声音。 Hello， 两位同埋啊伍师傅， 系啊，伍师傅啊， 斗木 新电灯师傅咁， 唔系你斗木嘅师傅， 咩啊？黄师傅都系黄飞龙都系师傅嚟嘅。 你好啊，你好啊， 点称呼啊？ 啊，点称呼你？ 我系 Sarah， 系咪香港嘅？香港嘅朋友 系啊，冇错。 你好啊， 可以清啲啦。 今日唱咩歌啊？ 我唱 What is a youth？ 哇！我嗰只最中意嘅只歌嚟。 What is a youth？ What is a youth？ 啊 ！What is a youth？ 系啊，我好中意呢首歌。 你又好中意啊？即系电影《殉情记》嘅主题。 系啊系啊系啊！ 俾个朱丽叶嘅感觉，我唔该快啲。 系系系，我哋要冲破十二分啊！好。 我唱我几时知道你哋 stop 我咧？因为我删咗收音机。 哦，你删咗未啊？ 我删咗啦， 删咗而 家听到我哋讲嘢噶嘛 ？OK， 系啊，系啊， 咁得噶啦。 你喺电话度听我哋讲嘢咪得咯？ 系啊，冇错。 好，嚟啦，开始啦 ，Sarah。 What is a youth unsatisfied? What is a maid eyes and disguise? The world waits on. A rose will bloom, even will fade.So does the youth, so does the fairest maid. 伍仲衡嘅喺好准时啊，好有拍子数，呢个唔错噶，系啊。 其实咧，我觉得咧有少少抢版嘅，你啲拍子咧，你要 lay back 啲咧，就会再令人听得再投入啲。你啲拍子有少少赶啊， 即系抢版意思，即系话快咗啲咁多。不过冇办法，因为佢头先咧佢冇音乐伴住， 都难 系啦。咁佢所以变咗快慢咧就比较难控制，好似 free 啲咁咯。 系啊，但系整体呢个歌难唱啊嘛。 系啊， 我俾十三分啦。 哇，冲破咗！ 真系系好玩啊！即系唔系一定要中年嘅，咩年份咧唱得啱？呢叫做青春何价啊嘛 ！What is you？ 系咪啊？ 系啦，多谢晒 Sarah， 多谢你电话。 What is youth？ 哇！呢只系 my favorite song。电影以前一出电影咧，嗰个女主角系我嘅梦中情。 我 feel 到呢只歌好啱你唱， 我唱咗好多年。 你一唱应该系 我由细个唱到而家嘅。 哇，系咪即系嚟了啊？ 嚟啊！唱几句啊？睇下先，我有冇歌词喺度先？ 佢知你咩 key 噶啦？ 佢我唔知啊，但系我哋 系 C minor， 我哋冇乜所谓。 OK， 乜嘢咩 B minor？ B minor， 我两个 line 上先吓。 我仲將呢隻歌咧去填咗中文詞，係啊，因為我太中意呢隻歌啦。英文係咁樣唱啦，嚇，俾啲 reverb 咁樣啦，因為唔係喺樓梯嘅，我冇開電，我冇開收音機啊。What is a youth? Impetuous fire. What is a maid? Eyes and desire. The world wax on. Her rose will bloom. It then will fade. So does youth. So does the fairest maid. 是一段了啦。 哇，好好听，好好听。 今天把声已经不是那种，但我很喜欢这首歌，我真的很想唱几 句。Albert Lowe呢，即是我讲的啦。前輩都俾 你俾幾分我先？ 唔係，我真係冇資格俾分你。唔係你真係我，你上次上嚟我 live 咧，哇！你唱所有嗰啲英文歌咧，我真係毛管動啊！哇！嗰啲 Today 啊 ，When a Child is Born 啊嗰啲，哇！你真係唱得超好。 唔係呢一隻我係特別即係投入嘅，因為點解我好中意嗰出電影啦，好中意個女主角啦，好中意呢只歌啦，同埋好中意呢只歌喺個電影裏邊嗰個場面啊，佢有個歌者咁喺中間，咁啊羅密歐同埋朱麗葉咧就邂逅啦，哇！你話即係仲要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些情怀咧，几咁浪漫咧？睇下呢个电话落嚟，最后我哋接多一个， 好 啊，接多一个先至听新闻啦吓，唔好嘥咗佢。喂喂 喂， 哎呀，你好啊，你好、啊， 又系女士， 你好， 女士，你系咩小姐啊？ 我叫 Stephanie 啊 ，Stephanie， 你再唱啲咩歌俾我哋听下玩下啦？ 恋爱预告， 哇哇正啊！恋爱预告啊，林珊珊、陈百强嘅恋爱预告， 好，你可以开始啦， 你可以唱啦。 OK， 唔该。 好。 爱上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但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 OK， 哇，好听啊，呢个 非常好听。 唉，真系啲分数应该都好高喎， 高啊， 系啊，好准啦、啊，啲音都即系基 本上。我而家直情系跌翻入初恋。 Thank you。 系啊，多谢啊，多谢晒，多谢你嘅初恋情怀。 好，送13分俾你。 系啦，咁大师话，佢而家初恋即系再萌起佢爱意啊，系啊。不如而家我哋请阿欧永权咧，同我哋唱一只《一火不变心》，好啊，揾翻你嘅初恋嗰火不变心。你对你太太应该都是这一只啊， 佢听紧 啊，系啊，哎，你好啊，欧太，阿欧生话送只，唔系一只歌，系一颗心俾你。 这刻当你走开，我的心似裂开。天际亦漆黑，只没未来。忧郁加上悲哀，我的心飘进大海。失去目标，更消失所爱。 当天跟你温馨，去遍织千个梦想，总抱着天空，看浪涛夕阳。一起飞上星光，海边跟你静躺，飞进梦中，那管它方向。世界幻变，我始终真心，尽管那天际黑暗地摇动，我对你热爱更是天。只想你温馨地控制我命运。 振气，飞舞夜空中去共寻传奇。一颗不变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 哒哒点点，一点点点，哒点哒点哒点，石松啊，哒哒哒点点点点。 唔系咁嘅声嘅喎，石松。 彪彪彪！ 哇，呢个重泵嚟喎，哇，犀利喎，呢个重泵啊！哇，劲啊 ，Well。 世界幻变，我始终真心。尽管那天际黑暗地要落下，我对你热爱更是天高与海深。只想你温馨地控制我命运。 一颗不变的心是永恒的，咁啊，送俾阿欧太嗬，多谢欧永，欧永权，新闻后再见。 但怎么身旁人事天天多变改，让我的思想飘远海，让我的忧伤寄云外，在某天可会寻获心中的挚爱。我喜欢清风里独唱，我的心中充斥幻想，我在于感情途上放任地流浪，每颗心都惊怕受创，我的心天一伤再伤，逝去的感情从未刻意勉强，不再有伤感。未见的可有着期望，已去的不想再回望，满写的感情常被努力地埋藏。少不了无奈，叹怎么身旁人事天天多变改，让我的思想飘远海，让我的忧伤寄云外，在某天可会寻获心中的挚爱。我喜欢清风里独唱，我的心中充斥幻想，我在于感情途上放任地流浪，每颗心都惊怕受创，我的心天一伤再伤，逝去的感情从未刻意勉强，不再有伤感。父爱的可会获原谅，脾气的还能跌几趟，那天找到答案。 好有好有印象，呢只歌 我直情系好多回忆嘅，因为呢只歌咧，你知唔知系我入行 嗰陣時成日都有彈嘅，知點解？ 點解？ 因為我同呢個歌個填詞人好 friend 嘅嗰陣時，張美賢。 哇！張美賢而家成為一個非常之紅嘅。 佢係你知咩？香港四大女填詞人啊嘛，曾經你知唔知有四個噶？ 數嚟聽下。 嗱，張美賢、古倩敏、梁子珊同埋李敏，呢四個被稱為香港樂壇四大女填詞人。 但係我咧認為咧。即系我唔知啦吓，因为我唔知几多大啦，但系我心中咧第一个系小薇， 啊，但系小薇再早啲嘅， 早啲嘅系啦。咁你可能你四大就系嗰个年代嘅四大啦，但系我心中系即系如果女嘅咧，系小薇， 哦，犀利， 小薇真系好多个嘅， 系， 不过当然咧年代唔同啦， 年代唔同。 咁啊，而家你讲呢个张美贤咧，应该系即系。八十年代尾到，因為我 佢早我少少。 點解我會接觸呢隻歌咧？我而家仲唱翻，因為李克勤唱嘅。 係啊係啊。 即係但係我安排請嘅李克勤唱嘅。 啊係咩？ 因為點解咧？即係個故事咧就係張美賢，如果我冇記錯咧，應該係參加呢一屆嘅城市民歌創作比賽嘅舊曲新詞組。咁佢就寫咗呢隻，佢應該係伍思海嘅原唱的。即係咁，然後咧，佢本來國語歌啊嘛，佢就寫咗咧，就變成咗粵語。咁我覺得哇，寫得真係好。咁於是乎得獎啦嚇。咁得咗獎之後咧，就邀請咧就啲歌星，即係譬如有張學友啊，有李克勤。 呢個歌係幾多年嘅啫？ 唔記得嘅，幾多啦？應該係九頭或者係八尾。 OK， 九八尾或者九頭啦，應該九頭到啦。咁所以即係好恭喜佢啦。咁啊，而家張美賢係一個即係。 好多产嘅填词人， 多产同埋好出名嘅填词人。 看海的日子好好听， 系啊，系啊，冇错。咁我哋而家咧就唔系喺海边啊，我哋唔系喺嗰啲独立屋嗰度， yes. 因为嗰度咧，如果独立屋喺海边嗰啲有少少危险。咁但系我哋而家安在于家中啦，希望你家中听啦，或者就算揸紧车咧，我哋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将呢啲好歌送上。嗱，而今日咧讲起填词咧，讲起呢啲新歌咧。有隻歌真係要介紹，因為我從來冇聽過一隻歌咧，係竟然係講講翻個主人，即係個主唱人咧，嗰、那個成個一生啊，佢嘅 佢半生啫，未過曬， 即暫時嘅一生啦，嚇講曬你啲工作啊，你嘅喜好啊，你嘅心境啊，喂，阿歐永權， 係 呢隻歌嘅歌詞係即係。内容是你跟个前程倾返嚟 嘅。是首先我人生中第一首嘅广东单曲就係叫把稿当歌嘅。咁曲方面呢就。 吓咪住先。 广东单曲人生中第一首。 哦以前你嗰个星盒子嗰啲系国语嚟㗎好多㗎、啊。 但係未广东系未唱过㗎、 哦 啊。所以加埋系我自己出嘅就係人生中第一首。咁我作曲方面我就寫嗰啲曲跟住俾阿伍仲衡先生改。咁、所以改完之后就好荣幸佢人生中首次同人哋逼埋喺作曲栏嘅位置就係我啦。 永远自己一个人㗎嘛佢以前。 都好荣幸啊今次有少委屈啦、啊。荣幸之中带少委屈嘅。 但係如果你即係如果讲真嘅呢就你身形肥过佢啲大隻过佢啲㗎嘛。 佢啲食冇饭食咁佢。 咁 其实我从来未试过同人 collide 㗎就等緊今次機會啦， 所謂 co-write 咧，即係真係你係點樣 co-write 法？佢先寫咗個底俾你。 唔係首先咧又講一次，佢首先咧就 send 咗三首佢做嘅 demo 俾我，咁啊叫我，不如你揀一首睇邊首可以出得街啦。咁我聽完之後咧就，喂，三首都窄窄地，仲有冇啊？佢冇喎。咁啊，不如揀一首改啦。咁我不如我哋特別啲啦，揀啲三拍嘅歌啦。 啊，我中意嘅。 咁我揀咗呢只。三拍啦，然后一改就成为咗而家呢一把就当个 打山三把稿当个 把鬼的歌。 我相信佢，我相信做人咧，即系改歌嘅时候咧，都真系把酒当歌 因为其实好简单，点解咁急咧？就系、是、呢首歌其实上年年尾写嘅，因为我哋嗰阵时系赶住喺 hea 嘅演唱会嗰度要唱，即系每人都有一首。咁我自己想出一首广东 新嘅。 其实俾佢执同埋真正要出街咧，即系我哋开演唱会系大概一个月到时间，系啊，咁所以咧就系冇时间再去搞啦。 系啦， 咁我就整三首俾佢。佢嗰阵时话：，哇，好难拣啊，首首都咁好啊，即系 首首咁好难鱼与熊掌。 系啊，咁写完之后咧就。即刻揾我舊隊友徐繼忠啦，即係我成日覺得佢寫曲好嘅同時咧，佢寫歌詞都好咧。咁我就話俾佢聽，我要 俾佢唱埋仲好。 係啦，咁但係佢嘅人又不在香港，咁所以就咁就幫我寫一首都係類似嘅。 大纲都系话一个人因为个环境因素唔可以令佢唱歌转咗跑道，但系一个转身之后，哎又唱翻歌。咁但系佢会摆好多更加同我贴紧嘅关系，就系一个司仪点样将稿唱成歌咧？ 冇错啦，所以叫把稿谈心啊，因为 把稿当歌系 当歌啦。 咁啊，你歌名好难记，冇人记喎你歌名。 唔系下一首，下一首叫把稿谈心。 其实正先两日有一个同事话系啊，呢首歌我中意啊，对稿当歌。 全部錯曬，嗰件都唔啱。 但係啱喎，即係你日常生活成日要對稿噶嘛。 係啊，對稿當歌。誒，佢又啱，但係因為開頭好中意把酒當歌食呢個 get 嘅，咁所以我就覺得 OK。但係我未聽到對酒當歌，如果聽到之後對稿當歌好似仲比較易講嘅。 OK， 我哋而家啲直情咧就現場咧叫阿歐永權咧就直情。把稿放过一路唱唱返佢自己咩话上半生。 三分一世。 三分一世算得三分一啦三分一啦。OK， 欧永权。 小小意思 MC 稿千个字不止，有意没意两个字停顿一次，就当我全能诗意都仍要坚持，附带歌词似旁白诗意，若我暂咪没唱歌，会是个错误位置。当我用旋律掌舵，拿文字做歌给你，一语到不令我从十岁错，当偶然或会出错，用吉他将一切苦恼中和，完全又如何？稿当歌唱是宗旨，索两啖气，上八度后屈松弛，那管他蓝调 reggae ballad 转 country， 六百改三四五拍更合时，若我初心是唱歌，有没听众谁在意？当我用旋律掌舵，拿文字做歌给你，一语到波令我从十岁错，当有疑惑会出错，用吉他将一切苦恼中和，言断又如何？流泪过别离过散聚，若要撑起都唱情歌，其实我未忘我旧时，就似天高也未惊过，地厚也不躲。当我用旋律枕破，拿文字做歌得你，一个为我拍掌会害怕吗？当有言或会出错，用吉他将一切苦恼中和，言断又如何？说句 encore， 我即刻唱过。 喂，好嘢， 送俾大家。 喂， 把稿当歌 系啊，歌名有好多只歌系差唔多。 系啊，对稿当歌啊， 对稿当歌啊，把酒当歌啊，或者系 把鬼的歌啊，把酒的歌。 喂，话晒编曲监就有你个名喎，你可唔可以尊重一下自己？ 我就好尊重我自己。 因为由阿伍仲衡咧就有份即系创作啦，起码一半啦， 拖下佢光啦。 咁係喂嗰隻歌監製係咪你呀？ 絕對係呀。 係呀，即係做歌啦，即係要監製佢唱歌。 係呀，因為佢冇一筆席，只可以搵我。 唔係喎，我就算有七 八位数字都揾你喎。 真系， 真系，梗系啦。 等紧，等下先啦，等下先啦。 去下一首，下一首。 OK， 系咪咩？我哋而家咪比赛，咁咪即系恭喜啊 Albert 啦。 多谢多谢。 系啦，有只新歌出现。 其实咧，兴奋嘅人生中第一首嘅广东单曲啊，系，即系呢个系，估唔到喺呢一个年纪啊，系啊，可以。相隔廿年再有自己嘅歌系好兴奋嘅， 唔系难得咧，就真系你将你而家自己真正嘅一生一半生啦，一生一生， 佢怀念你咁好似 系啦， 回望我一生咁啊， 即系唔系？其实有个苏花嗰个字嘅 ，understood 咗啫，梗系咁样讲嘅。咁啊，即系真系好，我未听过呢只歌系讲一个主持。 系啊， 个心境。 所以欢迎所有MC 啊、主持啊、司仪都可以攞首歌嚟唱喎，真系。 即系你叫肥妈 Mario Cordero 啊 ，MC 喂喂喂，影像啊， 系点啊？ 即系今日你好开心啦，因为我可以屈到你。 我日都好开心。 唔系，我可以屈到你咧，就成日喺度唱歌，因为你平时咧就 唔好话屈嘅。 唔系电视就好少，即系你要做评判啦，又要做音乐指挥啊，咁样又要搞音乐啦。佢間唔中唱嘅，但係今日咧可以盡情咧， 盡情啊！見到你好開心，好想唱。 你自己，如果你自己係你個年代，你成長嘅過程，你中意啲咩歌嘅？ 其實咧，我係輝哥嘅超級 fans 嚟嘅。咁、 哦、 輝哥同我都確實係有一段緣分嚟嘅。咁、今日既然上到嚟你嘅節目，我就揀咗一首輝哥同你都有關係嘅歌。 我同佢有關係 嘅。呢首歌亦都係我以前咧好中意嘅一首歌。 嗯， 不如我哋唔好講。俾个前奏嚟听下先啦， 吓、啊！ 不如我哋一齐唱，好荣幸可以同原唱一齐唱，我先好嘛？ 哦，当然好啦，我哋都系一路唱呢只歌，可以怀念阿辉哥。 Yes， 我哋嘅前辈，我哋嘅恩师。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 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比，竞争令人累。 朋友，不要泪水，人生。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呢、这个真系我唱足几十年， 你唔唱落唔到台噶啦。 系啦，多谢阿辉哥，因为呢只歌已经系我难得咧，就成为咗我而家每一次嘅演唱会嘅即系最后嗰只歌嚟。朋友啊， 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将来 half time 咗佢最后，唔好意思啊 ，Wins。 得 嘅 ，live 啊嘛， 你作曲人咧，随时可以将个曲式改变嘅 ，live 啲啦。 总之系啱翻你音乐嘅， 多谢多谢，哇，好开心啊，可以同阿原唱欧瑞强先生一齐唱， 我哋一齐唱呢歌有种情怀咧，即系一齐怀念阿辉哥。 Yes yes yes， 阿辉哥对我哋嚟讲咧好大贡献。 冇错，可唔可以继续就位啊？ 咩嘢事？ 我可唔可以轮你啊？ 轮 喂，呢啲系行内语嚟噶。 系我轮你啊？ 咩系啊？ 你俾阿伍生咩完之后到我咩你啦嘛？ 哦， 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 Albert Lau。 即係我唔係我自己 你自戀佢。 因為其實嗰陣時係因為我係嗰啲好細個係睇呢個安情安歌嘅，係啊，咁我覺得哇呢首歌好好聽。咁當然除此之外啦，即係鼓浪最中意，但我記得有一首歌谷川新司嘅作曲，哇！我聽完之後我覺得哇好好聽呢首歌， 係我嘅另類歌曲嚟嘅喎呢首，我好少唱呢一類歌嘅。啊，你可以啊，而家由你 out 不 out 袋 out 不 out 唱，自豪。 明白我对你已经死心塌地，但你偏偏对我忽冷忽热，没法能明了人心理，我总是无从摸索你，求你求求你再莫愚弄我。一线将我与你爱意共 勉，如 今你将我的颈链挂于身处，虽则得到相见，可惜你时常仍心在远，虽则闪起爱火，但又避开我，迷惑我，迷惑我，令我苦痛心，更想你，想你。明白我对你已经死心塌地，但你偏偏待我忽冷忽热，没法能明了人心理，我总是无从摸索你，求你求求你再莫愚弄我。 一线将我与你爱意共连，如今你将我的颈链挂于身处，虽则得到相见，可惜你时常仍心在远，虽则闪起爱火，但又避开我，迷惑我，迷惑我，令我苦痛心，更想你，想你。明白我对你已经死心塌地，但你偏偏待我忽冷忽热，没法能明了人心理，我总是无从摸索你，求你求求你再莫愚弄我，求你求求你再莫愚弄我。 哇，好多回忆啊！ 系咩？你都系啊？喺嗰个年代又系喎， 就讲小学六年班到啦，系。 诶，应该唔止噶啦，因为呢个系我第二间唱片公司出嘅一只歌嚟嘅， 即系再早啲啊，再 迟啲，迟啲，迟啲 EMI 嘅咧，已经系吓呢一只叫。 嗰阵时候买啲 cassette 带系清楚晒所有嗰啲 label 啊，系啊，咁啊， 但系如果你再之前咧，就我麦上嗰阵时代咧就更早啦， 宝记 就系宝记啦。咁但系我喺宝记咧就诶去咗 EMI， 咁 EMI 咧就我好庆幸咧就唱咗只。即係從來我冇唱過嘅歌， 穿新詩 成。穿新詩點解咧？個故事咧，我長話短説咧，係我揾翻嚟嘅。又因為谷川新詩咧，真係我的 friend 嚟嘅。咁佢嚟到香港咧，咁就有一次咧有一個表演，咁佢唱曬佢自己而家即係最熟嗰啲歌啊，嗰啲星啊嗰啲咁樣啦。咁然後咧佢話：，誒嗰啲人嚟 encore， 咁 encore 話：，喂，咁我而家要介紹一隻歌，即係佢用英文講噶啦嚇。因為我未出街嘅，我唱俾大家聽。咁叫做 The Rose， 咁即係玫瑰啦，咁原來咧有一唱，哇！我係聽呢隻歌，我即刻要揾， 我之後你講過， 我等咗好耐咧，就終於揾到咧，原來呢一隻咧叫做蔷薇，蔷薇即係玫瑰，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原來咧 The Rose 就係蔷薇，咁啊呢隻歌我就後來就即刻我自己寫咗個歌詞， 哇係喎你寫喎， 係啊，新聞後我哋又再唱啦 ，Ye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X 宣布將於午夜起下架理財頁面的所有交易，到時用戶將無法進行任何新的理財訂單，而舊有進行中的理財訂單會維持至產品結束的日期以領取收益。 JPEX 在網頁上的特別公告表示，因受到相關機構的不公平對待以及所發放的連串負面消息，導致平台所合作的第三方造市商暫時鎖定資金，並要求平台提供更多資料以進行洽商，限制平台的資金流動性，提升日常運作成本，以致出現經營困難。為保障用戶的權益，正與相關第三方造市商接洽，以盡早解決流動性不足的問題。平台又說將會繼續營運，平台亦都正整合團隊所有資源以得出新方案。行政長官李家超繼續就新一份施政報告落區諮詢，他早上到元朗探訪劏房家庭，之後視察衛生黑點，又到一間酒樓和茶客交流。李家超說土地房屋是特區政府長期和重點處理的問題，會持續研究解決劏房問題，針對嚴重違例當局有行動處理，但同時要確保市民有瓦遮頭，不會無家可歸。他又要求相關工作組防止衛生黑點問題翻發。對於深圳推出新措施便利港人消費，李家超說本港要強化自身吸引力，亦都要務實面對港人在疫情後的外遊趨勢，強調搞活夜間活動是長期工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馬爾他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舉行多輪會晤。王毅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美方必須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落實不支持台獨的承諾。根據外交部網站，雙方圍繞穩定和改善中美關係進行了坦誠、實質性、建設性的戰略溝通。王毅強調，中國的發展有強大的內生動力，遵從必然的歷史邏輯是阻擋不了中國人民正當的發展權利，不容剝奪。雙方同意保持雙方高層交往，舉行中美亞太事務磋商、海洋事務磋商、外交政策磋商，雙方探討了進一步支持和便利兩國人員往來措施等。雙方亦都討論了亞太地區局勢、烏克蘭、朝鮮半島等國際和地區問題。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7至31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日間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現在溫度是28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蜘蛛精 PAC16 Action， 我要吃唐僧肉。 Cut， 我哋演正史取西经，而唔系小说西游记啊！ 想知道唐三藏取西经嘅正史，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香海正觉联社佛教梁植伟中学嘅广播剧《取西经》。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困惑是为何命中选着我，怎么了？到那日再没缠绕。听到声音说，若果受伤哭倦了，快将泪轻抹掉，会结疤了。无常奉献是从前内心挣扎，故事尚在，犹如为我争恋，再是伤泪，也许只半句，善意我心装在一生的爱。 多谢 Vince 呢只歌咧，就又讲话又我哋每一个人咧，都有位天使咧喺你后边嗰度扶持你。有天使啊，梗系有即系所谓美女与野兽啊嘛，梗系有有野兽。边个认边个认？诶，冇人冇，喂，开麦俾佢哋啦。如果你唔系，因为删咗你麦，你冇得认。讲笑啫。 哦，我帮你认啊，吴生。 咁啊，天使咧就系阿 Vince 嚟嘅，头先。 系。 咁啊。咁但係呢就呢、這個音樂嘅怪獸都係伍仲衡嚟。 冇所謂啦。 係呀、啊、怪獸啫，怪獸意思即係話可能係大師。 唔係，我係琴獸。 係喎、啊、你真係喎、啊。彈鋼琴的、 啊、 的怪獸、 啊、叫做。好嘢、啊啊。 就真係簡稱嘅叫琴獸啊。啱晒、啊。 難道有第二個兜嘅方法。 係呀、啊。唔係即係呢一個就係、是、即係時興㗎嘛。因為呢、啊、所有尤其是即係中國大陸呢我哋都會將佢簡化咗佢。 係、啊。冇、 就、 錯、是。 譬如Albert Au 叫做 Albert 咁樣就算 了。係 ,Albert 即係咁樣。好啊咁返嚟呢我又想有一隻歌呢我喺電視見到你哋幾個呢即係喺度推廣一下。 我觉得好有意思。然后咧就叫嗰啲社会人士，即系叫我哋嘅市民咧，千祈唔好容易受骗、啊、真系啊，因为而家咧即系日日嘅新闻都会听到呢啲咧，系在网上的、 啊、你有没有收过那些 WhatsApp 啊？ 收得太多了， 那些白撞的电话 差不多日日都有。 是啦，咩卫生署打嚟啊， 乜嘢都有打嚟。 卫生署卫生署。 乜都有乜都有，真係好重要。唔係，你知唔知最重要系呢，好多人受骗。 好多真系重要，所以佢哋不断咁做啦。 特别系啲老人家。 所以一定要大家认识啦，所以呢啲用歌曲嚟做呢个教育呢，我觉得好啱嘅。因为如果讲大扎文字啊，或者咩好，尤其是老人家呢，未必会即系察觉。 冇咁入脑，冇咁入脑。 入脑甚至睇唔到啦。咁所以即系如果用呢啲宣传嘅歌曲啊片啊，咁啊，讲起呢一只嘅嗰个主题叫做咩啊？你嗰只嘅叫人哋唔好受骗 啊。其实呢个歌咧，又系我除咗作曲都系我填埋词嘅，即系歌叫《凡事冇免费》， 嗯， 因为就叫人唔好贪心。 系啊 ，No Free Lunch。 咁如果有任何质疑嘅话，就打你个防骗热线1822。 冇错， 哦，1822，真系好易。 今次你头先个电话 系啦，千祈唔好搞错咗，又咪好多人打嚟1872388吓，唔好打呢个电话。咁如果你系防骗电话咧，就打去有啲咩好？ 咨询， 问佢。如果我有人咁样 send 条， 不如咁啦，我唱俾你听啦。 咦，系，哇，喺里边有晒资料噶啦。 你听完就明噶啦。 凡事冇免费，主唱嘅咧就系、是。五祖行家欧永权，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如果有埋条 link send 出嚟，咪乱咁揿入去睇。 谂一谂，别要中计，先搞清楚对方是哪位。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咨询热线你要知，懒理佢，告发佢，再驳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凡事冇免费，你记住啦喂，贪心会害你一世。 一流，哎，我明晒， 明晒系咪？ 明白晒，明白晒，哇！哎，咁详尽咧，而且押晒韵嘅，咁样先入脑噶嘛，连啲小朋友啊、老人家咧都会听得明。 小朋友都识唱噶啦， 识唱系啦，因为凡事即系，因为佢哋成日揸住个电话啊嘛。有另外一只歌咧，我想问下你啦 ，Harry 同埋 Albert， 因为。嘟一嘟， 系啊，我啱啱就想讲啊， 有冇听过啊？ 嘟一嘟，乐悠悠，同住走，快乐透。 系啊，咁啊，尤其是夜经济啦，而家咧各位即系长者，即系唔好话长者啦，即系有乐悠卡嘅咧，就可以即系可以两蚊周围去啦嘛。 系呢首歌系非常之入脑，我记得系啲乐坛啊，唔系啲影坛嘅前辈啊，即系全部都系数得到名字嗰啲咧。有一日我听佢哋讲话，不如我哋一齐唱啊！因为他们全部都合资格的， 是吗？ 是 一起唱这只，因为他们个个都有乐游卡。 嘟一嘟，乐悠悠，东处走，快乐透。 最重要简单，就是提醒大家是做些什么事。好了，现在呢就有一只歌呢，就是他只要唱一次呢，就一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是 啊，我觉得这个歌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对五仲恒的一生。真系啊！你今次一生啊，真系 啊，系咩啊？咩歌嚟？ 如果你唱呢只歌咧，你嗰次唔成功咧，我都唔知点样同你收货。 唔系唔成功，咪加长再嚟过咯。 咁又得，咁都得嘅咩？ 嗰场你自己一个洞喺度唱啊。 系啦，咁其实咧，如果一次唔成功都几愚下嘅，因为就系成千人喺度听住你啦。 2000几人 系啦，2000人听住你喺度唱呢只歌咧，呢只歌唔系普通歌。你讲嚟听下啦，点解会作咗呢只歌噶？ 其实冇把握嘅嘢我唔做，所以我先会唱。嗱呢只歌咧系我哋头先都话过，我哋个 hea concert 每人一 part 啦。咁啊欧永权有佢一 part， 其实我咧都有一 part 嘅，因为咧我人生之中咧最大嘅决定咧就喺呢个演唱会度做咗啦。 系啊， 就系我求咗婚。 哇！现场求婚 系啦。咁我 唔系做，即系唔系做戏噶嘛，系礼真 噶，系礼真噶。 咁佢喺现场噶啦，当然。 佢梗系喺现场。 我惊你遥远喺度唱俾佢。 佢就喺第一行。 哦，放心啦。如果佢想个主角咧，你冇嚟到咧，我哋已经准备咗二号同三号啦。 一定有人应承嘅，一定有人应承。 佢等下喺楼， 系啦， 下面第一行。 系啊，咁啊，有冇个镜头咧要 zoom 埋去？ 有。 你都要上网五纵横求婚，大把片，海量式嘅片用咗嚟。 咁呢只歌咧就好紧要啦。伍仲衡喺现场演唱会求婚成唔成功，你谂都谂到啦。不过歌咧就一定要而家重温一下，睇下可唔可以感动到一啲即系唔系啊未来五太啊嗰啲咧，如果听落都感动，即系好成功啦。 各位听众，以下落呢首歌系注意感情多过技巧嘅， 系冇技巧。 有个歌名嘅，你是我最精彩的旋律。 谁想过凭这副卖相，人海里能跟你遇上，我像中奖，你是这么的漂亮，情感里迷失过路向，你欣赏这意象，谁知跟你奇妙的恋想，原每清早拖着你细想照样，是我最渴望的金奖，能一世讲一次，可会愿意做我妻子，如果今晚可以将这绝美钻戒戴上你手指，在歌声中感应浓情蜜意，留在这段旋律里有你与我的故事，能一世找一个跟我绝配白雪公主，从此一心一意，这礼物要送你幸福一辈子，互相牵手走遍繁华闹市，期待与你一起过日子。好感动啊！而家 一直播紧啊，直播紧啊！ 希望佢喺大气电波中感受多一次浪漫。 能一世讲一次，可会愿意做我妻子，如果今晚可以将这绝美钻戒戴上你手指，在歌声中感应浓情蜜意，留在这段旋律里有你与我的故事，能一世找一个跟我绝配白雪公主，如果我未算迟，准我为你戴上这一颗戒指，在这生可娶你是我大志，唯独最想得到你愿意，其实你只需讲我愿意。 主旋律咧，真系。 由你完全控制晒啊，伍仲衡。因为咧临尾嗰个结婚进行曲咧，你编埋落去啊，已经 系啊， 即系个结局咧，同埋个即系 完美嘅句号啊。 冇错啦，已经咧就冇得反抗嘅，冇得反抗。2000人咧， 喂，唔好用反抗呢个字啊，大佬好惨啊，好似 冇得反台啫嘛，直头。 系啊 ，Albert Au 教我嘅，佢话即系逢系你嗰啲嘢咧，即系真系要全部咧都系唔会失败噶啦，系度过晒嘅。咁啊，即系真系咪？我头先听落去咧，即系坦白讲，阿 Albert 就讲得好啱嘅，即系我觉得嘅真感情咧系无敌嘅， 技巧唔再重要 系啦，唔之前唔谂住先， 其实冇技巧，但系其实佢进步咗好多我肯定喺今年年头佢唔系呢个水准嘅， 其实真系我觉得冇所谓嘅，即系最紧要呢个真感情，你点样唱歌叻到识飞天？如果你唔系呢一个真感情咧，就听得出噶， 已经唔需要技巧。 即系唔系啊？即系譬如有啲好叻唱歌都未必可以，即系有时唱到滑晒牙嗰啲啦，都未必可以唱到有一种感情咧，系感动到人。 啊，你讲得好啱， 系咪啊？ 系啊，我成日喺做评判就 系 话， 系啦， 你即系唱歌，但系你，唉，你唔系讲故仔， 系啦， 你要讲故仔。 个故仔仲要系用唱歌嘅方法讲，又唔好啊！我而家唱紧歌啦，我而家表演唱歌，咁又唔得噶。尤其是呢啲歌，喂，讲真啊，一生人幸福嚟噶， 冇错。 你唔用真感情咧，真系嘥晒。咁啊，恭喜你， 多谢多谢。 几时摆酒先？我要草定呢个人情， 唔使草啊。你嚟唱首歌得噶啦。 佢话唔 中规， 佢话唔使草啊，因为佢嗰度谂住派钱嘅， 派钱就好。我一定嚟啊，我一定嚟啊，哎呀，真系，到时梗系要听你再唱呢只歌啦，冇得定。 其实可能到时系一个伍仲衡演唱会嚟噶， 都冇所谓，因为佢系主角嚟， 冇所谓嘅，随玩啦。 跟住落嚟咧，喂，到下我哋即系睇下个钟咧，原来咧我哋玩 咗时间啦， 好开心。 哇，咁快，差唔多12点。 系啊，就12点啦。喂，柯永权，你咧即系本来唔好意思啊，即系准备咗好多歌嘅， 唔紧要， 歌名啫，歌名啫，系啦，咁啊整咗，但系我哋咧就选一啲咧，即系有啲你童年感觉啊，或者你青少年时代啊，听我哋香港电台啊， 童年感觉一定系听收音机噶啦， 系啊， 好多好多，即系听你啦，三个小神仙啊，咁跟住亦都听一啲有时听到深夜节目，即系阿妈唔知我原来未瞓嘅。咁我就听哇，把歌谈心， 有邓伟林。 哇，我系首先个节目好听嘅同时，个主题曲好听， 好听， 好好听 啊！呢嘢主题曲咧就系当年我哋嘅小同事啦，小同事啊，林珊珊， 林珊珊。 咁啊，珊珊唱嘅，咁啊，呢个节目咧就叫做把歌谈心，就系真系成访问啦，即系同啲歌手啊、名人啊傾偈，然後咧當然有好多好歌喺度。主題曲咧就係呢一隻《把歌談心》。 應怎麼啟齒，讓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載滿心事，在我这个意思，同样有你的影子，热情仍是渺茫的名字，追忆的影子像冷冷雨丝，风中吹散了一夜，从何时开始，我欲言仍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又一次情是满腔诚意，期望共你倾谈心事，至此一次，可不可以，我的故事你愿何知，缘分每当随意，谁亦有收藏的故事，你的感觉讲多一次，我的故事偏向着 失意。像冷冷雨丝，风中吹散了一夜。从何时开始，我欲言仍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又一次。情是满腔善意，共你倾谈心事，只此一次，可不可以？我的故事，你愿何知？缘分会当随意，谁亦有收藏的故事。你的感觉，讲多一次，我的故事偏向着失意。 八哥谈心，多谢晒啊，欧永权，欧不欧？我哋可以趁住呢个吉他声音，再唱一首，再回味一首喺电影嗰只叫做乜嘢咧？叫做有孙悟空啦嘛。孙悟空讲咗好浪漫嘅故事，好浪漫嘅金句。如果有年份可以计算，我希望系一万年。记唔记得啊？你估唔估？ 记得，就系呢套戏啦。 当然啦，呢一就系周星驰嘅名电影里面有一首名曲 《西游记》。 冇错啦，应该系《月光宝盒》。 嗯， 里面有卢冠廷嘅作品《一生所爱》。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从前落叶长埋尘土湖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漂泊在白云外，情人别头永远再不来。无言独坐，放眼尘世外，鲜花都会凋谢，但会再开。一生所爱隐约在白云外，苦海翻起爱恨，在世 一生所爱。多谢晒今日我哋特别嘉宾，再次多谢你哋嚟 hea 咗三个小时， 多谢， 因为佢哋 邀请， 初就叫做 hea 到爆嘅组合，就系头先唱歌嘅欧永。 我哋系叫 hea 到爆，系我哋只歌， 叫做 hea 啫，就咁，冇爆到。咁当然啦，仲有林仲恒啊，吴大师，多谢晒我哋玩咗一整晚，仲有啲多谢啲听众打电话嚟啦。 Thank you, thank you。 咁啊，今晚就玩下，可以有啲现场唱歌嘅评判，几得意。 多谢我哋嘅拍档阿 Vince 同埋 Jason on guitar，Thank you very much，Good night，Good night，Good night， 拜拜。